徹底調查病毒源頭，避免大流行再次發生。美方就願意就此與中方保持接觸。在天气方面，广东天色大致良好，同时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有一两阵骤雨同雷暴，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不稳定，今个星期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351点，跌56点，成交金额333.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36点，升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522点，升85点。跟住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59.4跌7元，阿里巴巴158.3升2.4，比亚迪股份254.2跌8.2，美团225.2升2毫。吉利汽车26.9升1元，友邦保险93.2跌2.05元，长城汽车36.3升2.8，中国平安63.1跌4元。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的汇价：美元7.789，英镑10.724，瑞士法郎8.555，澳元5.695，加元6.174，新西兰元5.457，欧元9.197，每百日元对港元7.09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05。日经平均指数报17,694点，升53点。港金现价报16,910元，升2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8.32美元，卖出1,818.7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啦，较早前咧，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柯达大厦啦，第二线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城市花园一段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翻去上桥位。咁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道中线嘅坏车拖走咗，而家呈祥道去荃湾近住蝴蝶谷道一带交通回复正常。咁啱啱收咗个道路工程啦，喺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兴华街，而家慢线封闭啊，咁就车多少少。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建南道天桥过海去到桥面灯位，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中间，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龙尾就屈地街。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在新界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住西贡消防局一段车多，龙尾津桥。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红磡绕道都会海日尖沙咀、顺利村道顺天村公园仔秀茂坪、青山公路中山台荃湾。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保持安全车速，不要突然加速或者刹制，咁司机同乘客都安全啦。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港台电视31残奥共融体，没有不可能。今届东京残奥会新增羽毛球项目，香港轮椅羽毛球一哥陈浩源强势出战。近年疯狂扫牌的陈浩源，2019年多次杀入国际赛事决赛，更先后击败世界排名第一的韩国好手夺冠。今次首战残奥会，会不会马上为香港赢得奖牌？ 紧贴东京2020残疾人奥运会，港台电视31、32全力直播残奥赛事。 国剧830号手就位， 今个星期号手就位进入结局篇。欧阳俊考到入军校，下一步就是要同爸爸修补关系，夏珏又会怎样帮他呢？ 冇所谓解不开的结，不要永无止境地将件事拖延下去。当你无能为力的时候，你已经后悔莫及。 晚晚睇国剧八三零，星期一至星期日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号手就位。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嘅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嘅心、肺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喺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仲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同死亡嘅风险。专家话，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嘅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系安全嘅，快啲打针啦！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你知唔知自己系有一个超能力噶？ 自己伤势自我医，自己因下绝对可以，那需所有人中意，接受比赞美更奢侈。 当你跳出舒适圈尝试新事物的时候，未必如所想那么顺利，会难过，会被打败。 Sugar 这首作品就是想提醒大家，其实我们都有治愈自己的能力，受伤过后可以再次向前。 若果安慰没意思， 作曲海月、易子俊、朱林，填词林夕，编曲徐浩、易子俊，监制徐浩。上网两个星期，今个礼拜微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七位，连诗雅别放弃治疗。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大家好，我是 Sam Hui， 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嗰方面去谂，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得是快活人了啩。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放手快活人。 喂，多谢阿 Sam 哥，多谢阿 Sam 哥，乐咗我哋好多。成中嘅好朋友纷纷同我哋打气啊！咁啊，有许冠杰咧讲俾我哋听啦，松容去应付人生每一样嘅变化，的确系嘅。 咁就唔会 Sam 去啦，就唔会心虚。 冇错， 好正、啊， 就会心安啦。 系啦， 心安啦，冇错啦吓。 不如请佢上嚟唱首歌啊！嗯、 都好、啊，派你去啊，好唔好？派你攞盒月饼去啊！呢排啲嘢月饼当道啊！呢个中秋节吓， 你开始搜集月饼啦。 嗯，搜集啊，你要搜集， 都要搜集咯。 系啊。周围揾， 我揾系刮人哋送月饼俾你。 哎呀， 哦 ，OK， 好啦，咁啊，祝你中秋节愉快啦吓。 系 一个礼拜开始，今日三十度吓。 系好正， 相对湿度76%嘅。今日星期一部分有阳光同埋炎热两阵嘅骤雨同雷暴。今日星期一有咩节目？ 我哋今日咧好犀利啊吓，会有呢一个嘅好心理婆婆。 正， 仲有之前嘅就系有呢个说文解字， 正， 同埋由你执笔嘅 片 段人格， 正。 他使我心里没法静止，难专心一意地去办事，开始不知怎去揸筷子，无力再控制我四肢，真想与他抱着过日子，而不想早晚读对件事，可惜他不知我的构思，从未有注意这汉子，曾经在心思思，永远单思，心思思，晚晚咬手指，心思思，冇晒飞纸，心思思，他始终不知，他使我消瘦渐变树枝。和忧郁得似欲知好意，真想登篇广告于报纸，重述四百次我意思。 你嚟第二台，呢个星期一嘅早上十点到一点，风 show 快活人。心思思人过咗呢个都市人嘅生活耐咗咧，唔知道你会唔会有时咧有少少嘅叫做唔习惯？假如有一日有啲现代化嘅嘢离开你咧，咁样讲嘅乜嘢咧？就系、是、因为我屋企咧，整个屋苑啊，一个月前已经贴咗一张好隆重嘅告示，就系话嗱，今日即系今日意思就八月三十号啦。佢一个月前贴嘅，因为都惊我哋咧就准备唔切，系咩事咧？好浓而重之咁啊！八月三十号咧就全日即系由九点半 冇电梯 到五点半，唔系啊，冇电啊，唔系净系冇电梯啊，冇。冇电啊！任何要电嘅嘢都冇啊，包括电梯啦。电梯就好啲嘅，因为咧佢就讲啦，喺头嗰一个钟，即系九点到十点咧，就冇埋电梯嘅。 嗯， 系啦，即系我哋住嗰啲廿几楼嗰啲咧，就要自己行啦咁样。 哇！快啲出门口咯。 系啦，咁但系就十点半后咧，佢会后备电，咁就一路杀到落四点。 嗯， 咁四点后又全部冇电啦，又系要行啦咁样样。咁即系叫大家准备咯。我即系由一个月前。只是今天而已， 是 啦，但是都市人来讲，我就一个月前开始，哎呀，好头痛啊，即是越近呢，就哎呀就离开。 你宁愿他不要这么早告诉你，是不是？即是29才告诉你。 我都不知道 啊。横掂你都帮 不，其实都是帮不到，其实都是帮不到的。是啦。咁但是呢，我不知道你们啦，如果有些家呢存好多东西在雪柜呢，就担心啦，可能譬如那些肉又有啦，雪糕啊，冻东西又好啦。咁你就想啊，不如食晒佢啦，之前咁样。又食唔晒，跟住咧又擔心，如果過咗呢一日之後啲嘢仲會唔會壞咧？同埋呢一日如果翻到屋企，我隔關唔關全日係即係淨開曬窗冇電嘅冷氣啊、風扇啊咩都冇，就咁喎。都市人有時就會有呢啲咁嘅少少嘅叫做依賴住現代文明嘅恐懼，或者係嗰種唔可以話壞習慣習慣啦。你如果對你嚟講，你會唔會都？有冇影響啊？如果有一 日我試過嘅，我試過有一次咧就係山竹啦，但係我就唔係住喺你啲高樓大廈嘛，因為我係住喺啲 house 啦，咁我可能仲好啲。但係問題係咧，嗰陣時候因為山竹嘅關係咧，我哋嗰條村係全條村冇曬電， 放幾耐？ 重要就係唔知幾耐， 哦、 因為佢要慢慢捋啊捋下先知道夠嘅。佢真係咁同我哋解釋啊！ 佢捋乜嘢啊？ 要捋條天線同埋捋條電線，先至可以知道嘅就係究竟邊度斷咗啊！ 佢追尋個來源啊！ 佢淨係唔係咁，係佢嘅意思，其實佢係要慢慢有時間去揾個根源喺邊度。 佢用個劣字啫。 因為有好多人咧，就即係同我去問啊嘛，即係話即究竟幾時可以通到電啊？ 心急啊，好心急㗎、啊， 但 我又好煩。 但係我又會覺得嘅就係其實咧，有好多嘢都係能夠習慣嘅、 嗯， 因為至少咧，你譬如可能係講緊食飯，你咪買外賣咯，你咪嗌外賣咯。 嗯、 但係你話如果冇電嘅話，咁樣你咪譬如好似我咁樣，我點蠟燭咯，我又覺得咁幾浪漫嘅喎、 嗯。其實咧，如果係秋天咧，我真係覺得完全冇所謂。秋天啊！ 但我嗰阵时候打风都唔系秋天， 秋天好凉噶啦， 秋天基本上 打风好凉噶啦。 系啊，基本上你有冇冷气就冇所谓。 你嘅意思系 系啊， 系啦，我又觉得冇乜问题。 系啊， 每一样嘢习惯嘅，唔系以前人哋四日先四个钟水都系咁过啦，以前都系咁啦。 系啦，咁小强有冇试过啊？ 我试过最轰烈嗰次咧，就系夏天夜晚凌晨十二点到第二朝冇电，原因就系话要维修。紧急维修、 哦，你几时知噶咁？ 唔係嗰日下晝先知啦，緊急維修 冇冷氣用， 係啊係啊係啊，唯有開窗，就一早瞓覺，即係十一點就要瞓覺啦，因為 WiFi 都冇啊。 哦， 但你一早瞓覺，你冇冷氣咧，你早同晏你瞓唔著就 攤喺度咯，唯有攤喺度咯，係啊，冇辦法。但係我覺得都好寧靜喎，反而我覺得哇，難得有一日。乜都冇嚇，唔好玩電話啦，因為黑掹掹真係好黑掹掹。你攞個電話咧就好殘 眼， 好傷， 係啊， 嚇又冇 WiFi， 咁我覺得唯有攤喺張牀。 我都係啊，我就打風嘅時候又係啦，冇曬電，所以你咪就係冇 WiFi 啦，冇電視睇啦，咩都冇啦。咁你咪就去睇書咯，又或者就多啲時間就可以傾下偈啊。 所以話咩？ 心靈放假， 其實人係習慣嘅啫嘛。即係而家有啲小朋友咧，佢冇手機啦，有手機啦，慣咗食飯一定要。睇手機啦，譬如有一日你話喂拎走手機好悶啊，譬如等外餐廳食咧，等人送嘢嚟時候，喂以前啲細路仔個個都係咁噶啦，都係坐喺度等嘢食噶啦， 係啊玩咯，或者去周圍去玩啊，猜皇帝你會唔會咁樣？ 係啊，會啊，喺個酒樓嗰度樓梯， 係啊，整到差唔多時候啦，嗌翻嚟啦，食飯啦，咁就食嘢噶啦， 個個都係咁， 因為酒樓門口個超人嗰個入。一蚊落去玩都部機啊， 都有， 係啊，揸住隻手啊嘛，你騎上去， 跟住就幾個僆仔一齊騎上去，你有冇試過啊？試過因為咁樣砸冧超人隻手，隻手斷咗， 咁慘啊！ 跟住超人 飛啊，好開心， 超人都俾你砸爛， 係啊， 真係，所以 一唔係就喺張台嗰度攞嗰啲點心紙嚟畫公仔，幾開心啊！ 係 啊， 我曾經去有間餐廳咧，香港嘅，咁咧佢每一台咧都會俾一幾支粉筆啊，定係嗰啲。即係做啲畫嘢，嗰啲蠟筆 ，sorry， 蠟筆唔 係， 就俾啲畫紙啲小朋友，咁啊等佢消磨時間。但我諗，如果你俾咧，僆仔都唔要嘅。你拎開咧，我打。 我曾經去過有一間餐廳，佢嘅台布就係一塊畫紙，係 啊 係 啊， 跟住佢就插咗有好多唔同顏色嘅一啲粉筆啊，或者係好似你講嗰啲蠟筆啊咁樣，任得你畫嘅。 幾好玩 啊！幾好啊！我到嗰日俾你等嘅時候，就唔使話淨係下下就玩手機， 幾開心 嘅，你可以畫下嘢，我覺得幾好。 我哋可以玩天下太平喎。 嗯。 你記唔記得點玩啊？ 要猜噶嘛，猜贏咗之後就可以畫一棟啊嘛， 或者話嗰啲叫三一個三格嗰啲九格嗰啲玩咩？圈同埋交叉嗰啲， 过三关 叫过三关系嘛？ 我都唔 记得咗叫过三 关。太耐冇人同我玩啦。 系啊， 细个时候成日玩呢啲嘅， 成日玩嘅天下太平啦，仲有系接嗰几个嘢咧，跟住就系 天下 东南西北，其实好无聊。东城嗰只八 一二三，哦，你扮只狗吠。 是 就是这样的。 玩一大烂餐我都不知道。那时候真的比较容易开心。 没错。开心很简单。只要愿意开心想开心就可以。每次早上十点到一点钟香港电台第二台有这个风骚快活人。送给你由 Priscilla 陈慧娴。爱在深层。 命里早注定分手无需。为我加以挽留，如果情是永恒不朽，怎会分手？以后让我倚在深秋，回忆逝去的爱在心。请抬头，抹去旧事，不必有我，不必有你，爱是好快不可收，你是好爱到永远，我是真心舍不得你走。让你倚在深秋，回忆别去的我在心头，回忆在这一刻的你也曾泪 探测回忆，逝去的爱在渗透，回忆在记忆中的我更添寻泪流，请抬头。 解决咗啲事情啦吓， 系啊，师傅啊，师傅好多而家， 咁啊又啲嘢吓，工程上嘅嘢解决咗啦， 系啊， 好，嗱， 舒服咩？ 好舒服啊！唔系头先我都专登同 你 讲嘅， 望你就好舒服。 系啦，我唔系针对你，因为其实头先我一路就觉得，点解我哋同阿 Michael 两个咧，好似 off mic 咁样咧？但系你咧就系哇好大声啊，讲嘢， 雷公咁样啊！原来呢个 mic 有少少嗰啲系啊，啲 level 上 搞搞嘅 吓。 喂嗱，人生都好多嘢搞搞嘅，咁啊唔知你哋信唔信咧？嗱，并不是道人迷信吓，不过咧就有啲人会相信一样叫风水吓。 风水 OK 嘅， 外国 环境学啊嘛， 环境或者统计学，有啲人叫统计学吓。咁咧。就喺讨论区咧，有个人咧就贴文啊，佢话喂，我几犀利，咁啲人咩事啊？咁样样，我啊兜得好快啊，有啲嘢嗱，有啲急转弯咧，嗱成日讲嘛，啲师傅教落，你喺台上面做司仪又好，乜都好，讲错嘢，其实个错唔紧要， 再跟佢兜， 系你嘅态度紧要， 冇错，你 即系如果你沉晒鸡啊，流晒汗啊。窒口窒舌咧， 哈哈哈喺度笑。 咁你呢个错咧， 死得几严重？ 系啊，你呢个错就好严重。但系如果你错咗，你继续讲嘢当冇嘢发生咧，可能人冇人留意嘅，或者留意都唔觉得咁。 好多时候有好多人都系咁讲嘅，就头先我讲错咗啲嘢，佢就吓唔知。 系啊， 系啊，系你自己知嘅咋。 嗱，呢个师傅教落啦。好啦，咁呢个人咧就讲到风水咩事咧？原来佢老板咧，嗱有啲公司都会嘅，整啲风水阵啊，一个嗰啲圈圈啊，转转转啊，有降雨又唔知几多条嘅黑魔女啊，又唔知咩水流声。 死咗要买翻。 系啦， 我有个朋友系咁嘅， 系啊， 系啦，系一扎黑魔， 因为 个数 目唔可以变， 唔可以， 唔可以变。 好啦，咁佢有一次咧，佢系手痕啦，唔知抌咗啲咩嚟喂佢老细嗰条风水鱼，食咗之后 反肚， 呢啲真系唔好搞啦， 死咗。咁啊，老细梗系非常之嬲啦。第一系风水鱼嚟，第二。 死咗，仲系你多手喎！ 佢嗱嗱声嗱，首先咧咁错系要认嘅。第一，佢买翻一条，佢仲贵啲添嘅，摆翻落去啦。第一，第二咧，佢惊老细仲有少少心个里面有啲唔舒服。你知好似你咁样记仇咁啊，有啲人系嘛？咁咧，佢死到踢一脚，嗰个 你知就好啦。唔知点解个嗬？你唔知点解我？你乜嘢都可以楞到佢，你踢完佢你就舒服翻噶啦。同埋嗰段说话就会变得有意义。 人生马上变得开心好多， 妈，高举你哋，高举你哋。 翻嚟同自己讲，今日唔好窒佢啦，但系我唔窒佢，我个心唔舒服。 我记得去唔到厕所， 系啊，我记得便秘感啊。 上个星期五阿吴先生， 系啊，叫你继续 bully 你啊嘛，系啊，佢代表住我哋嘅心声， 我都记得。 好啦，咁跟住佢同阿老细讲，老细啊。其实嗰条鱼咧系帮你 挡 咗个灾啊！ 呢个 咁啊，老细就谂啊，哇！咁即系而家开始咪啲运咪肥肥身上翻去咯，又开心翻嗱，即系识讲嘢同唔识讲嘢分别就系咁。但系咧喺呢个风水或者喺呢啲咁嘅 诶，啲运运嘅嘢， 运运嘢里边咧系有呢啲嘢嘅，即系当然有一次咧，如果你听过嘅话，咁啲风水佬话：喂，你最近嘅血光之灾，咁会点啊？嗱，即系唔系道人迷信啦，有人会咁做啦，洗牙，因为你洗牙实会流血嘅。 系啦，咁就叫应咗佢。 我觉得几好笑啊！呢个 点解 可以咁讲嘅？可以咁讲嘅。唔系，其实嗰样嘢嘅就系你有啲乜嘢唔舒服，你就去做一啲嘢，所谓叫应咗佢，就令到你自己觉得舒服啲啫嘛。 系啊，即系嗱，应咗啦， 得噶。系啊，有啲人话你会破财，有啲人就话咁如果你要破财，咁你咪买住嘢 咯，买嘢咯， 你买架车啦，或者系买层楼啦， 买嘢送俾人咯， 系啊， 系啊， 请人食饭咯。 有一年咧，我贪得意喺屋企咧攞粒苦瓜核咧种，跟住咧飙，跟住咧个棵嘢死咗。而嗰年咧我就系肺病，就去咗睇医生。我阿妈话。以后唔准再种苦瓜。 咁如果你咁讲法，人哋啲农夫点啊？ 咁 唔好种苦瓜， 种咩瓜？ 而家呢个苦瓜就帮你挡错啦。 种冬瓜，冬瓜，冬瓜嘛，唔好死咁咬噶。 冬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东京残奥硬地滚球混合 BC 四级个人赛，港队嘅刘慧欣喺小组赛 A 组最后一场赛事以8-1击败斯洛伐克代表，三战全胜，以小组首名晋身八强。另一名港队代表黄君衡。今朝在 C 组最后一仗以5-3击败日本选手，三战两胜一负，排在 C 组的第二位，能否晋级要视乎其他组别的赛果。至于卫冕嘅港队代表梁玉荣被编在 E 组，暂时两战全胜，下午会出战最后一场小组赛对巴西的选手。对于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表示，会朝着全民接种方向推展疫苗接种，亦不排除将来可能要求处所施加限制，以接种疫苗人士才可以进入。呼吸系统科专科医生梁子超表示，如果涉及必须的日常服务，担心会令到受影响的市民反感，亦影响到一些必须服务的提供。梁子超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认为，不能够以强迫的手段推行，希望政府能够加强宣传疫苗的安全性。梁子超又认为，如果外防输入做得好，令社会持续清零，可以放宽社交距离措施。他又说，如果要通关，亦需要找与本港疫情差不多的地方比较合理。对于劳工的福利局局长罗志光表示，如果有新一波疫情，以打针院舍员工或亦要定期检测。安老服务协会主席陈志玉表示，香港有机会再爆发疫情，即使院舍员工完成接种疫苗，亦不能排除院舍会有爆发，因此加强员工检测是无可避免。陈志玉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院舍员工要外出做检测，对人手安排有困难，过往由检测公司上门为职员做检测，如果日后有需要，亦希望获有关安排。他又说，现时院舍员工接种率已经有8-9成，但院舍长者接种率普遍只有20%。他希望为院舍长者进行评估的医生更积极鼓励接种疫苗。国家卫健委通报，内地过去一日新增23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都是境外输入。广东有9宗，上海5宗，云南3宗，天津2宗，山西、浙江、福建、山东各有1宗，没有新增的死亡病例。新增4宗境外输入疑似病例。另外，内地是新增24宗无症状感染个案，都是境外输入，有4名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内地累计94,842人确诊，4,636人死亡，89,000多人康复出院。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的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有一两阵骤雨和雷暴，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不稳定，今个星期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465点，升57点，成交金额486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30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90点，升53点。 跟住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462蚊跌4.4，阿里巴巴158.8升2.9，比亚迪股份255.2跌7.2，美团225蚊。225.2是升2毫，吉利汽车27.15升1.35，药明生物120.7升4.7，长城汽车36.1升2.6，友邦保险93.7跌1.55，恒生中国企业91.96升3.2。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789，日元109.8，瑞士法郎0.911，加元1.262。人民幣6.467，英鎊對美元1.377，歐元對美元1.181，澳元對美元0.731，新西蘭元對美元0.701。日經平均指數報17,718點，升77點。港金現價報16,910蚊，升220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15.81美元，賣出1,816.16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Toby 咧，先同你讲一个水雾急收嘅地方啦，就喺、是、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兴华街嘅慢线，因为有水管急收啦，慢线需要封闭，经过小心。就系、是、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兴华街嘅慢线需要封闭。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去桥面灯位。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龙尾去到管道出口。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方向，车龙断断续续去到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河东夫人纪念堂一段挤塞，龙尾蒲飞路；大坑道来回方向，近住光明台一段咧，亦都挤塞。咁喺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坪石，近住圣贤中学一段挤塞，车龙咧去到顺利纪律部队宿舍对出；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坪石村嗰段咧，亦都慢车；将军澳道落翻去观塘道嘅支路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方面，大埔的丁角路去太和方向，近住大贵街一带比较挤塞。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尖山隧道入口方向九龙，同埋青山公路中山台方向荃湾。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知识，知识， 知识， 知识， 知识， 知识可以写。 CES 消费电子展终于在2022年咧实体重临啦！嗱，中意啲智能家居啊、科技嘢嘅朋友咧，如果飞得到嘅话咧，就可以去到呢个实体展里面咧睇一啲新嘅发布咯。停咗一两年，今次嘅实体展览会唔会令你更加期待咧？ 星期六早上6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阿 Lu 红点咪知识会社。 过去两年，香港面对严峻挑战。事实证明，在中央支持下，香港经得起考验，香港人齐心抗疫，现在是砥砺前行重新出发的时候。2021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详情请浏览 www.policyaddress.gov.hk。 大家好，我是郑安瑞。什么是快活？快活的定义就是健康，有健康自然就会快活，唔单止快活，仲系好风骚咁去快活。有健康咪就系一个风骚快活人咯。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10点到下昼1点钟，风骚快活人。 哇！我都好开心啊，风骚快活人啊！ 你讲 有蛋哥啊，蛋哥同我哋倾偈啊， 听唔到你讲咩？ 蛋哥快活人， 蛋哥咧系我嘅同学嚟啊， 系咩？ 浸会嘅同学，同班同学，嗰班咧其实都好多人咧喺呢个圈中咧系有留低一啲脚毛嘅，包括有蛋哥啦，有我啦，有袁志伟，袁志伟即系 TVB 嘅新闻部主管啦，另外仲有，其实我哋嗰一届有一位读读下冇读嘅，唔系读读下冇读嘅黄杏秀， 哦，仙女啊， 仲有一位，仲有一位就系做讲埋先吓，仲有一位就系做呢个警讯嘅麦振光，记唔记得边个？ 边个成绩最好啊？边个最差啊？ 最差梗系我啦，最差梗系我啦。我唔知边个最好，但我知道最差系我咯。 真系啊！ 但系如果唔系我点会同你一起做节目啫？而家 系 咪先？ 系 咩人做？ 就系成绩最差。 但系我觉得我自己成绩最好。 对你嚟讲， 你要搞 最好都只系能够同我最差嘅。嗱，呢个就系名校同咩名校啊？ 完全收到， 好混淆啊！ 我又唔系最差，我又唔系最好，我系好彩。 讲翻头先个话题咧，就系话你哋相唔相信呢啲咧？即系喺屋企咧。风水嗰啲嘢就正如头先我有提过，就系有时略即系个心感觉安心 OK 嘅， 相信啦。 总之唔好太过离谱啊！即系譬如话又要拆呢度，我个讲过嗰次就系我揾咗位好出名嘅师傅嚟啦，咁样佢话你唔可以喺呢边咁样瞓，你嗰边瞓，吓又要调翻转啊！嗱，你个厅咧个电视机要摆呢边，吓又要全部喐翻晒，即系好多嘢咧，我会觉得甚至有个铺头啊，人哋嗰啲餐厅咧已经装修好晒，有位师傅话你要拆咗呢一个收钱嗰个台啊柜台啊， 你唔系要装修之前揾佢睇咩？ 诶，咁因为做咗一轮，觉得生意麻麻地，先会谂起，先会谂起啊，系唔系即系最初做得唔好咧？有啲嘢咁， 即系个风水有啲问题。 系啦，咁但系如果我系嗰个老板，我就唔会喐啦。佢好似 咪 都冇喐噶，因为讲动撤，你 系 你停止营业啦，因为你成部搬嗰个柜台，唔系真系张台 set 死咗噶嘛？嗰啲 好多嘢要搞， 好多嘢要搞。 如果生意唔好，有乜所谓啫？如果生意唔好嘅话，我就喐下。 但可能佢嘅谂法就系已经生意唔好，仲要停一轮，又要抌几廿万、几廿万。 就本末倒置咯，咁如果系嘅，你做咩要请个师傅嚟睇啫？ 呢个又系啦，如果 你唔信佢就唔好睇。 如 果你惊你唔信就真系唔好睇。譬如你睇完佢话喂阿马先生，你得翻四个月命，咁你又惊话咁不如唔好睇啦，系咪先？所以有啲嘢唔问好过问。 哦，系啊，问咗佢叫你咁做就要做噶啦，如果唔系你即系多余嘅。我有一个老细朋友咧，佢最执着系咩咧？就系谋生肖。嘅同事佢完全唔 請， 我聽過， 我有聽過， 唔係啊，有啲人成外佣都要問啊，即係請個印佣，問咗佢係咩年份，咩即係屬牛啊屬馬，有冇衝自己咁樣？ 有啊有啊，我以前有個老細都係咁噶，佢請嗰啲係要請一啲夾佢嘅生肖嘅人啊，同埋嘅就係睇埋唔知咩血型啊，同埋 血型都睇埋， 係啊。佢真係好驚，大佬最後尾咪又係即 係嚇，血型 啦，係啊，血型啊， 好笑啊， 同埋嗰啲什麼十二生肖啊，十二星座啊嗰啲啊，全部睇曬， 真係好八卦喎， 好難請人喎， 但係又咁嗰陣時候佢請嘅嗰一班咧，即全部一係就唔係靚仔靚女啊，咁樣都幾好樣嘅，即係一個二個都係啊，但到最後尾嘅時候都係做唔咗。 有冇請你啊？咁 有，我係其中一個， 即係其中一個， 我係其中一個，所以我先知啫嘛，係啊，就咁咦？都会请我嘅，咁佢就话系啊，因为你嗰个生肖同埋你嗰个十二星座隔佢啦。 但系即系你去建工或者填嗰啲个私人资料，你填埋呢啲啊？ 冇，系因为佢自己揾我。佢自己揾我，我哋呢行点会填呢啲嘢噶？唔使噶啦，佢知嘅。咁佢点解会？因为我同佢唔系好 friend 嘅。 十二星座，人马座， 系啊，就得啦，就得啦，读咗几多书唔重要，你明唔明啊？ 识唔识做唔紧要，最紧要夹，最紧要夹，要真系好顺。 不过其实你话讲呢啲咁嘅嘢咧，我觉得都系嘅。除咗你话风水之外啦，冇得时间咧，即系好劲嗰啲，譬如可能系 grand opening 啊，或者一间大公司啊，系咪？你都会揾一啲师傅噶嘛。我系试过有一次，我系真系觉得惊惊地嘅，咁就系咧，话说有一间嘅制造公司，佢哋嗰日 grand opening， 咁啊请咗我去啦，因为佢哋平时都有合作开嘅，咁跟住咧就叫咗我咧就入咗去，咁啊去食紧嘢啫，我就喺间 conference room 度坐低，竟然咧就有一个朋友就同我讲，佢就喂你可唔可以出去见下我师傅？我得吓，你哋 grand opening 做咩无端端又睇师傅啊？佢话唔系啊，师傅有啲同你讲啊。 哇！ 首先我想理身啊，那个师傅我系唔识嘅，我亦都冇见过， 亦都冇联络， 佢冇联络，佢亦都唔知道我系边个。总之佢同我讲，佢就话你阿嫲。嚟咗，我有啲嘢。 当时你阿嫲当然离咗世啦。 我阿嫲梗系唔喺度啦，我先至惊嘛。第一，佢点会知道我阿嫲走咗咧？第二样嘢嘅就系佢话我你阿嫲咧同我讲嗰啲，我唔知佢讲咩话。 会唔会一个人叫你阿嫲咧？ 你阿嫲闹人嘅系嘛？咁总之 后就李阿嫲嚟咗，同我讲一啲嘢，佢叫我同你讲。问题系在于嘅就系佢仲要讲一啲话，我唔系好知 道、哦。 我只系见到有一啲嘅影像，佢、嘅意思就系话，下一次你嚟拜我嘅时候，可唔可以带呢啲食物俾佢？ 哇！ 咁我就吓系点样嘅样噶？佢就话我唔知道啊，我只系见到佢就系啲黄黄地色、啡啡地色嘅系咩啊？佢话佢好中意食，但系佢话你次次都冇买 红挑片， 唔系红挑片。咁跟住我就猛问佢，我话系点嘅样噶？咁佢就话我唔知道，我就见到嗰个影像。佢话黄菱饼，咁我话冇可能。黄菱饼大家都应该知道啦，其实就 系 似一啲咖喱饼， 系啊， 有黄色嘅，有红色嘅，系咪、 啊？ 我话唔系，我话嘛， 好少地方有得卖啦。 咁佢话如果系嘅话，你试下你下次个仔，你就买呢啲咁样嘅糕点啊，或者系啲甜品俾佢啦。佢话佢好想食，但系你每一次都冇买。 你结果有冇做？ 谂唔到。咁跟住我就翻去同我家姐商量，我就话信唔信件咁嘅事。咁跟住之后佢话系乜嘢啊？咁跟住咧，我哋就猛喺度影嗰啲黄菱饼啊、红菱饼啊。俾呢个师傅睇，佢就我话你隔空见到嘅呢个影像系咪呢一只噶？唔系，系咪好恐怖？咁我咁、我买咩俾佢啊？佢已经要透过你同佢讲话，即系喂，唔该你下次嚟带俾我食咯。咁跟住咧，我就再 应该啲糖饼嚟嘅。 咁跟住后屘咧，我哋就影一啲佢话啊，我哋估计阿嫲生前可能会中意食嘅嘢啦。咁就有一啲嘅唔同类型嘅嘢，譬如可能乜嘢都要影。影咗有一个咧，就系、一啲嘅客家茶果，其实咧就系、好普通嘅啫，就系、用黄糖整嘅啫。跟住我哋影咗俾佢之后，佢话系冇错，就系呢一只啊。 我都相信啦， 我哋真系冇攞过呢一只咁样嘅客家茶果去拜佢噶，跟住嗰次之后，佢买咗好大袋，系啊， 呢啲嘢都难了解， 好劲啊！呢个师傅系咩师傅嚟噶？ 我唔知咩师傅啊， 即系普通一个， 因为我唔识佢噶啦，我只不过系一间制作公司嘅 grand opening， 佢无端同我讲嘅就系话喺房里面嘅，你叫一个姓李嗰个女仔出嚟，佢阿嫲嚟咗，佢有啲嘢想同佢讲， 个感觉咧， 佢买啲嘢俾佢食， 个感觉就好似当日有位。婆婆啦吓嘅灵体啦，就对嗰个高人话，因为佢睇到佢啊嘛，灵体系知道你睇到佢噶嘛，咁又啊，我孙女入边姓李嘅，你叫出嚟咁样，我估系咁样， 就系咁啦 ，exactly 就系咁样，佢连我名字都唔知道，跟住佢仲要讲得出个就系佢讲啲我唔知佢讲乜，总之我大致上知道就系话佢想叫佢个孙女下次去拜山嘅时候俾啲咁嘅嘢佢食，佢仲有讲唔出 呢啲咧，好匪夷所思啦，即 系 今朝都同两个拍档分享啦，即系我个朋友咧就又系识得一个师傅，咁个师傅倾开因为我爸爸走咗好多年嘅啦，咁咧就揾到我爸爸咁样，咁我嘅我一个亲戚咧就问佢，其实你以前做咩噶咁样？佢呢个咧系一个 testing question 嚟嘅，想试下有冇请错人。佢咪怀疑个师傅啊，佢就惊请错人啫。咁咧嗰个灵体就讲出，哦，我以前咪喺乜乜报纸咯，做记者。啊！你唔記得咩？咁問翻我親戚係準曬嘅，嗰份報紙個名係準曬啦。第一，第二就係佢仲要問翻我個親戚，你仲記唔記得嗰陣時你細個啊？成日晏晝我放工，你就喺個窗口同我，唉， 一啲冇可能人知嘅嘢，係咪啊？一啲冇可能人知嘅細節， 咁又準咗咯。第三就問啦，問翻我阿爸嚇，點解你仲唔投胎嘅？咁樣。咁佢讲第三样嘢咧，又系好似好准。佢话我等紧你阿咩啊嘛咁样，即系佢太太啦，即系系啦，即系我妈咪啦咁样。佢而家行动又唔系好方便，咁我等埋佢先走咯咁样。咁即系好似咧，完全咧系零错失啊，即系零错失，即系完全系对到正晒。咁所以世界上有啲嘢咧就系好难，即系你去判定或者解释。 系啦，有啲。即系只有你哋之间先会知嘅嘢，我人系冇办法知嘅， 好不可思议嗱。咁所以咧，我哋风骚法人咧，不如今礼拜开始啦，揾一个日子吓、我哋都分享一下呢啲嘢。 好啊。 嗯，我问下我师傅适唔适合讲先我。 你个咩师傅啊？ 你唔好理啊。 系咪大师傅啊？逼师傅啊嘛，我知你个师傅英文名叫逼师傅啊嘛，我明嘅，即系你自己咯，系嘛？ 都话佢啦，永远都系话题终结者。 讲 啲乜嘢都整个 full stop 落去，真系唉，冇事好。 我几中意话题终结者呢 个啱啊，应该颁个奖俾佢。 第二时咧，如果啲人揾我上嚟咧，你就话话题终结者嚟嗰个人。天我寒夜里看雪飘过，怀着冷却了的心窝飘远方。风雨里追赶，雾里分不清影踪，天空海阔，你与我可会变？多少次迎着冷眼与嘲笑， 从没有放弃过心中的理想，一刹那恍惚若有所失的感觉，不知不觉已变淡心里爱。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也会怕有一天会跌倒，背弃了理想，谁人都 网上情，真心不一定会有回报。随着人年纪越来越大，就会知道好多人生的道理。如果一个人在乎你，他是不会呃你，应承了的事，就算怎样辛苦都会尽量帮忙。一个人如果在乎你，再忙都会抽出时间，就算见不到都会打个电话或者发一个讯息，因为他紧张你。慢慢才知道在感情世界总会有分分合合，在一个人的生命里面总会有来来去去，风雨不单止一种天象，甚至亦都是人生。人如果能够用一种洒脱的姿态，用一份微笑的心境，生活就会觉得开心好多了。慢慢才知道人的一辈子要经得起谎言，受得起敷衍，忍得住欺骗，忘得了诺言，这样才会活得精彩。慢慢才知道生命对于我来讲只是沧海一粟，生命承载太多的情非得已，聚散离合。慢慢才知道真心对一个人好不一定有回报，世界上好多嘢可遇不可求，好多人好多事一生中只能够拥有一次。在岁月里面，忘记唔到嘅就记住佢，坚持唔到嘅就放弃。人生是一次的练力，快乐是自己，自己去争取，认为最好的就已经是最好了。在乎

你嘅偶像， 你知我嘅偶像，我真係好錫佢噶，佢好錫女仔㗎。 我梗係知道啦，其實我都識咗好多年。 喂我食嘢啊！ 喂你食咩啊？ 真㗎，真心。 佢點樣喂你食嘢啊？ 佢有一次 食佢嗰飯咩飯焦啊？ 食面。咁、有一次咧，我哋就去做有一個 grand opening， 又係 grand opening、嗯。咁有一間咧就係、是日本拉麵店。咁啊嚟香港，我嗰日咧就咁啱係做 MC， 佢、就同一班你知啦，一定係簇擁嘅就好多 靚 女啊。 佢從來不缺靚女。 從來不缺靚女啱唔啱？咁啊就坐曬喺度咧，就成台大家喺度食嘢啊。跟住佢見到我，因為我喺度講嘢嘛，因為我做 MC 啊嘛，佢咧專登咧 攞碗 揾個碗仔。整咗一督面，跟住又擺咗落去之後，咁跟住咧到我一唔使講嘢嘅時候嘅話咧，佢夾落嚟我個口度喎， 好浪漫啊！ 跟住咧我食完之後咁啊，佢就問我啦，咁就話你淨係喺度講嘢嘅話，咁點解你唔同我哋一齊食嘢啊？你食咗之後先知道呢一間嘢有幾咁好食噶嘛？你做 MC 得個把口講、有乜用咧？ 嗱呢位朋友咧對食好有研究，對生活都好有研究，咁一陣間咧我就會播俾佢聽， 好緊張啊！ 佢就會參與我哋風騷快活人一個叫做好朋友系列啦。 係啦 ，OK 好，十一點先聽新聞報告，翻嚟繼續翻，唔好行開啦。 OK， 研究所處理已使用嘅核燃料，提煉核武原料。報告又話。另邊核設施在今年二月中旬至到七月初已經出現提煉的跡象。北韓在2009年驅逐國際原子能機構的觀察員之後，繼續核武計劃並恢復核試。最後一次核試在2017年，國際原子能機構其後主動，主要是透過衛星影像遠距離觀察北韓的核活動。天气方面，广东天色大致良好，同时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有一两阵骤雨同雷暴，出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不稳定。今个星期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407点，跌唔够一点，成交金额615.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34点，升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89点，升52点。跟住系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58.6跌7.8，阿里巴巴157.8升0.9，比亚迪股份257元跌5.4，美团223元跌2元，吉利汽车27.05升1.25。药明生物119.4升3.4，快手74.95升3.5，长城汽车36.05升2.5，友邦保险93.25跌2元。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的汇价：美元7.789，英镑10.726，瑞士法郎8.552，澳元5.688，加元6.169，新西兰元5.45，欧元9.195，每百日元对港元7.095。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3.041，日经平均指数报27,718点，升77点。港金现价报16,910元，升2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4.26美元，卖出1,815.0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观塘嘅康宁道明治街交界嘅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康宁道明治街交界一带咧就比较挤塞。咁喺港岛区啦，咁较早前受爆水管影响嘅罗便臣道61号对出，咁而家封路重开啊，咁仍然影响到罗便臣道啦，61号即系宝如旭大厦对出啦，来回方向都系比较挤塞，咁但系封路就已经系重开。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卫理道。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河东夫人纪念堂一段挤塞，龙尾在士美飞路。司徒拔道来回方向近住东山台一段都是挤塞。在九龙新清水湾道落平石近住圣贤中学挤塞，龙尾排到去汇景花园。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芜湖街。 在新界大埔的丁角路去太和方向，近住大发街挤塞，龙尾就在霞坑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入口方向九龙、青山公路中山台荃湾。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熄匙不会释出废气，又可以悭油，悭钱又环保。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一呼一吸，山水间，明月下，一时呼不淡墨，一时简洁灵动，水墨里。蕴含住几多哲理与禅思？ 电视节目《呼吸美学》，中国古画赏析，专家教你从技巧、画家背景、艺术理论等等，轻松学识点样欣赏国画。星期二晚七点十分，港台电视三十日。 我是林慧， 我是白元浩， 我哋是晨光第一线。 每日朝早六点， 当你翻学途中孭住一个沉重嘅书包， 或者上班途中攞住一个烦恼嘅公事包，我哋会陪住你。 梁荣忠、 崔杰彤、 阿欧、 林慧、 白元浩， 同星期一至五， 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每日一万四千四百秒的承诺，每一秒做到最好。 晨光第一线， 我系陈家乐。 我是汤怡， 用不同的网上服务，又要记住用户名称，又要定期改密码，只要开设一个智方便户口就搞定。 透过智方便，你就可以登入不同的网上服务，重识自动填表和接收个人化提示，例如交税、交差饷。 即刻下载智方便流动应用程式，完成简单登记步骤就用得。 想了解多啲，上 imsmart.gov.hk 啦。 使用智方便，生活新体验。 大家好，我是蔡澜。什么是快乐人？就是时间过得快，日子过得快，就是快活人。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放松快活人。 好，冇错啦！呢位啊，你例如食嘅就系啊蔡澜先生吓，咁啊对于食香炉都咁有研究嘅，咁啊今次咧就吓请佢出山嚟帮我哋讲翻少少嘢。佢而家真系好少出嚟做嘢噶啦， 梗系啦， 系啊！佢秘书话佢而家通常咧都唔做噶。 最近应该出咗本书，系啊，嗰本书都系写翻嗰啲以往佢一啲即系所见所闻啊咁样嘅。 都应该 嘅，我都有拜读佢嘅书嘅。 好开心啊！ 好开心啊！好啦，呢个时候啊，室外度气温相对湿度71%嘅，送俾大家有啲环节。 说文解字，主讲马连啊，唔系马老师。 好，说文解字啊，马老师嗱，咁啊，借少时间啦，今日咧讲一个字嘅，呢个字咧其实好好用，即系佢本身咧就系一个物件啊，就系乜嘢咧？就系我哋广东人所叫煲，煲咧就系大家知道啦，嗱，煲都有好多种噶， 瓦煲咯， 瓦煲啦， 药煲啦， 药煲系咪？ 药煲啦， 喂，药煲嗰啲有冇啲好啲嘅名啊？即系除咗药煲之外咧，如果大家唔知咩叫药煲咧，黑掹掹嘅， 嗯， 哦，即系有个手柄咁揸住， 系专爱 煲中药。 嘅 旧式啊，旧式嗰啲啊，而家就好似都唔系咁啊，即系都唔系用呢种 啦。多数用电。 我细个时候咧煲药系用嗰啲药煲嘅， 系啦， 好难煲嘅， 几多煲 都窿 啊，几多碗水煲埋几多碗水咁样讲嘅， 试过真系晒晒啲药。五碗煲埋一碗，得翻半碗。 点解唔记得咗？煲窿咗？ 唔识控制好 啦。而家梗系买瓦式釜啦， 系咩？ 系 有冇听过瓦式釜啊？ 系 啊，瓦式釜就系嗰啲电嘅煲，系帮你煲药。 唔系，而家唔再用啦，嗰啲煲啊。 好醒目噶， 煲有好多种啦。嗱，除咗佢系一个动，系一个物件，通常名词之外咧，其实佢都系一个咧俗语嘅动词。点解话俗语咧？即系话呢一样嘢同真正嘅 boil， 我哋煲嘢系无关。 系 煲剧。 冇错， 李大爷仲有啲乜嘢？ 吓、啊，仲有啲乜嘢？ 新闻界最中意乜嘢？有时讲以前啲人好中意攞啲新闻嚟吓穿凿附会啊。某啲人即系唔系全部新闻界，某啲人就吓冇错啦，煲水嗱呢、這个同真系煲嘢无关啦，系咪先？仲有一个咧，就系话好多嗰啲烟民咧中意咩？ 煲 烟系啦， 有一样我强项煲老牛。 我唔想讲咁俗嘅嘢，但系你讲咗先。 嗱，系咪终结者？系咪终结者？ 我唔知点答你。 讲第啲 咁不能够得大家之长嘅嘢，你突然间攞嚟 煲汤系嘛？即系你最多呢个煲粥。 咁不能得大家之长嘅 你，你要咁样咧？ 我检讨一下，收翻。 你唔系检讨，你企埋一边。检讨都不足。 同埋咧，就系你讲紧嘅就佢有时有啲嘢系烹饪上边嘅一啲嘢食咯，例如粉丝虾米煲。 嗯， 系咪啊？遮遮鸡煲，咁样都系用个煲字噶嘛。 其实遮遮鸡煲，你知唔知点解叫遮遮鸡？ 嗯，唔知啊。 姐姐声， 姐姐声，系其实就真系，其实就因为佢咧摆上台嘅时候，依家仲即 系 好似你嗰啲，系啊，嗰啲、 啊、 牛扒有啲牛扒咪中意咁样嘅。 你好 超 中意点解铁板牛扒？ 而家咩啊？ 而家好少食到 少 啦，但我超中意。 举起筷子挡住， 好啲大阵油烟味嗰啲，好开心嘅。好啦，嗱，煲咧仲有一啲嘅叫做俗语啦，咁大家都好熟悉嘅。包括咧两个情人唔再喺一起啦，就叫做 掟煲， 系啦。咁、我都上网查过，点解叫掟煲咧？咁样其实嗰、那个有啲人嘅形容咧，其实都好片面，纯粹就系话因为咧情人嗌交会掟嘢。咁、以前咧煲咧系一个叫代表，我未讲完啦，代表一啲叫做煮饭啦，即系最主要嗰个叫生活。嘅一個代表嘅東西啊，掟咗呢一個煲，即係連飯都唔再煮啦，即係我哋已經分手啦咁嘅嘢。咁、但係同埋煲咧，以前咧係舊式嗰啲啊，講緊如果裂裂地又未爛咧，係會揾個鐵線箍翻佢。咁呢一個就叫箍煲啦，就形容埋情人咧喺翻埋一齊啦，修復嗰個叫做感情嘅破裂就叫箍煲，冇錯啦。咁所以啊 ，by the way， 我睇到咧佢有一個咧叫穿煲啊，穿煲即係件事叫做俾人知道。 东窗事发 系啦，穿煲咁穿煲嘅英文系咩咧？咁样阿马老师， 阿浩 系咩？ 穿煲 穿煲英文点讲咧？ 阿浩 in the bowl， 你又唔错得晒，你差唔多啱喎。咁咧，我睇到英文，我即系我专登想知啊嘛。咁我有时我搵呢啲资料，我都想知啊嘛。佢咧就叫 burn， 即系烧咗 a hole in a pot， 佢又问 pot， pot， pot， hot pot 啊嘛 ，hot pot 个 pot， 即系烧咗个窿 ，burn 系傻姐实知啊，傻 姐 实听添 啊。 burn， 但你问佢呢啲嘢唔系几好。 点解？ 佢成日经历。 burn a hole in a pot， 即系佢咁形容啦。啊，咁所以今日咧就同大家讲煲吓，咁诶， 我想问下。 骆驼， 唔系、我有嘢问啊！ 你问咩咧？阿煲咩咩？ 阿煲先生， 煲老咩？ 煲太先生， 我想问，掟 讲啦， 掟过嘅嘢而家。 你又咪想讲嗰样嘢？ 系啊， 佢继续想讲， 又嚟啦， 你又嚟啦， 继续再中， 你再继续嚟啦，掟煲唔掟过，下一句系咩啊？ 来个咩嘛？ 得闲俾阿菜嘛？ 哦，系啊， 友谊菜嘛？ 第一啊嘛， 即系华人嚟嘅你。好，第二 part。 说文解字，马老师， 系好闷啊呢一堂，哎呀， 好啦，马老师 都唔快活嘅， 专系讲有关形容你哋嘅，真系激动我好紧要，系拉机， 拉机啊， 系拉系即系 拉车嘅拉， 拉车嘅拉，机系基础嘅机， 啊 哈，系台湾，系咩意思？ 呕血。 唔系， 死 系咪好似嗰啲叫做拉牛上树咁啊？ 拉机啊，佢话系啊，我哋两个曳到咧，激到佢拉机。 我冇话你， 你知老师啊？你知唔知咩叫拉牛上树啊？ 知 系啊， 系似唔似拉牛上树啊？ 仲衰过拉牛上树， 激到你 拉猪乸上 树啊！激到你爆血管， 唔系，其实个音好似嘅。你试下， 我知 普通话， 即系单机系咪啊？ 唔系， 激到你拉 机，你使用普通话讲 拉猪，我拉 垃圾。 垃圾冇错， 垃圾垃圾垃圾 系啦， 激到你 系 垃圾，点解啊？ 点解可以咁讲嘅咩？激到你垃圾， 我冇话激到我垃圾，我话你哋两个咧 系拉枝， 系拉枝。 哦，咁肉酸你讲啲咁嘅嘢拉枝，你想讲咪讲咯。做乜炸弟弟揾啲咁嘅咩？ 我都觉得好核突，我都开始跳开，我都行开一边，无端端上台同我讲拉枝。 系啊，跟住仲要闹我哋，话我哋就系拉枝。这是什么学校 来的？哎呀，流汗 了，就执噶啦，就执噶啦。 好紧张啊！ 头先咧，早前咧， 小张张 咧，曾经讲过一个字，叫师傅。 系啊， 师傅喺台湾真系叫师傅嘅，即系 O 师傅喺台湾咧，真系叫老师傅。 真系噶？ 系真系，真系。 你真系我，你真系我哋嘅老师傅啦。 系啦，系啦， 刘师傅啊，即系个音拼啊，音译。 我知，咁但系我哋系有写师傅噶嘛。 嗯。 但系就系唔哦，咪算啦，唔紧要啦，系啊。 啊，继续啦， 继续啊，刘师傅，刘师傅。 嗯。马师傅，你就系我哋嘅马师傅。 好啦，你哋就贫吧。 贫啊。 贫吧，点写？ 边个贫啊？ 贫穷嘅贫。 贫穷嘅贫。 系啦。你就贫吧。 啊哈。 即系形容你哋而家好啱。 即系话我哋 放弃 废话特别多 哦，大家咁话啦。 霸系咪口字边一个霸？嗰个 霸唔系贫穷嘅贫， 霸 霸边个霸？ 边个霸 啊？去霸 系咯，咪就 系 话嗰个霸咯，系啦。 嗰意思咧，点解用个贫字咧？就系因为咧，你哋即系嗰啲词汇唔丰富，内容唔丰富， 好缺乏。 系啦，好缺乏。你就 因为你跟咗个唔好嘅老师嘛，咪 系啊，我都系咁 话。 唔系，同埋就算系嘅话咧，你唔知点解咧，记唔到 嘅。继续贫啦，你继续贫啦。系啊，小张张 咩啊？ 造句， 贫 你就贫吧。 哦，即系 加埋拉机。 贫吧系咩？讲多次。 废话特别多。 哦 ，OK， 我上了一堂。老师他贫霸又贫霸，好两个拉枝，即系话我哋两个，话我哋两个， 成我们是拉枝， 两个， 我们两个， 我们两个拉枝，他脑里边很污秽我，啱唔啱啊，老师？ 好。 我想做啊！ 你做， 不吐不快。 系啦，我们这两个学生， 我们这两个拉枝， 唔会，我们这两个学生这么贫吧，都是因为有个拉枝老师。 好耶！我小息咯，我出去 偷出 买啲嘢食先。 系啊，买维他奶饮先。 好耶！你喺度拉枝啦。 华灯照大楼，努力仍照旧。抬得太耐头，最后唯有街灯兼引奋斗，总要暂休。照耀过大城市，足够。相怕，家有已家有旧。当身体虚脱，谁还有？心境像战情感受，躺下来，松口气，不需战斗。未了怨又下过，着手。心流忧亦流也易，只要能洒脱时洒脱，在脆弱时脆弱，很坚强的灯怎坚持，总需停一次。阳光照地球，照亮全宇宙，垂低了额头，脚下还有，像未蝴蝶轨迹声最高， 着了像和一双双配偶，双手不占有，方可拥有。这念头不想更想通透，得不到想要仍然有，所得到仍然丰厚，更自由不考究怎么去走，等包不比较天边的星宿，生人的灯开一时足矣。 Hello， 各位朋友，我是谭咏麟。我觉得人的思想是可以控制到情绪的，所以我每日都向好那边想，思想调教去好的角度，那里当然是可以活得轻轻松松，做个快活人。 记得听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松快活人。 说文解字，主角马莲，不是马老师， 又名拉兹老师。 你话系就系， 你证明唔系咯， 即刻证明俾你睇， 唔系，系晒拉啲女子， 系超级拉子， 垃圾咁解， 系啦， 你哋就你哋就继续频发， 系啊，我谂我哋可能系成个学期就系记得拉子， 烧画，烧系燃烧啊，烧烧烧画， 画咧。 边个话？ 讲大话个话。 哦，笑话。 笑话系啦。 笑 话。我系聊天咁解。 唔系负面嘅，千祈唔好学，唔好做呢啲衰嘢。 哦，咁又教。 咪教你哋唔好咁做啊嘛。 即系烧就系烧嘢嘅烧。 冇错，燃烧嘅烧，烧说话系啦，意思 吓，你系一啲闹人嘅嘢。 造谣乱讲话， 哦，点解你咁快就爆咯？仲谂住叫你， 因为我想教你哋。 哦， 不过其实有冇来源嘅？ 有 点解佢系点解烧话代表即系一啲谣言咧？ 有即系专系讲大话，乱噏无谓，即系话咧，你将啲说话咧系咁燃烧，烧晒佢，讲咗好似冇讲咁啊，乱噏无谓。 知道知道， 大家你哋搞 似唔似我哋今日讲煲水啊？ 似系啦，另外仲有一个咧叫吃撞。吃是吃饭就饭，撞是撞到你个吃撞的意思咧，就话类似咧，净系识得食嘢，系啊，做嘢就乱撞啊，撞板啊等等，但都系台湾， 即系识食唔识做啦， 系 啦， 俾咗个人咧做嘢做得唔好，唔知反省，反而咧大堆理由去推搪。咁老师咧今日咧就好严肃教你一句说话，系啦，请谨记。你哋们交朋友，唔好交啲 交朋友啊！ 你们 交 朋 友，朋 友不要交一些拉基朋友，老是整天笑话的。 例如马小强， 系啦，笑话系乜嘢啊？ 笑话就 系 讲 一啲谣言咯， 系讲大话咯， 系 咪啊？谣言咯， 造句。哇！叫亲你做句，你就咁样衰 啊！睇下先啦吓，笑话 佢双目无神，系有啲呆呆滞滞 feel 老师。我使唔使同佢做人工呼吸？ 我是一个肯诚实啲孩子，所以我不笑话。 嗯，啱。梁小张，你用吃撞加拉基， 吃撞我唔记得啦，系咩啊？ 我都唔知。 比如一個人做嘢做得唔好啊，係、 哦、 啦，求求其其啊，又唔知反省啊，淨係一啲推搪 啊。 每次上馬黏黏的堂，我都學到很多嘢，例如不要學他這樣，淨係識得吃咗，得唔得啊，老師？ 点解你要配啲笑声喺后面咁样？ 因为我觉得 配啲 我哋呢啲咁样嘅句子咧，你一定要闹佢，你先至作到啦。你好地地，我你系你系作唔到噶，系咪啊？咩？ 点咩？ 又想点？ 拉基老师，拉基老师， 你系咪针对我？ 系啊。他很凶狠地指住你又揾隻手，系啊， 冇啊，冇啊， 系 啊， 系啊， 系。 好，仲有冇？ 冇啦， 冇啦， 有最后一个，妈宝，妈妈个妈， 哦， 知啊呢个， 诶，你知啊， 系啊， 系啊，群脚仔啊嘛， 系啊， 呢个好 common 噶啦，妈宝嘛，其实呢个真系好 common 啦，而家好多人都知噶啦， 同埋呢个都几容易可以照字面解咯，系嘛，即系妈妈个宝宝嘛， 系 啦， 你咁巴闭梁小张，你做一个。做一个， 我不是一个妈宝， 太简单。 但系我喜，我未作完。老师你咁样嘅，但系我中意食妈宝蛋糕，点咧？点？ 我不是一妈宝，但我喜欢食妈宝雪条， 得唔得啊？ 得唔得啊？ 你们就贫吧， 大家咁话啦，拉字。 好啦，好啦，嗱，风骚范围咧，今日咧星期一啦，咁所以一阵间都会有呢个心理测验。 冇错， 我嚟咗 啦，我嚟咗啦，今日带咗好多嘢啊。睇下你哋嘅生日啊，有礼物噶，系、就系你嘅生日礼物啦。你知道自己边一日生日嘅话，原来可以知道你嘅性格点样嘅人噶。你觉得好恐怖噶，其实 我觉得恐怖噶。 我记得咧，你试过有一年咧 ，send 咗有一个咧系我生日嘅，系年啊唔系虎年，唔系系月同埋日。你唔记得咗你 send 个俾我？ 我唔记得咗。 我觉得好恐怖。 点解？ 因为好准啊。 嗯。 佢嗰本咧叫 birthday book 噶嘛。 嗯。 其实咧就一年咧365日咧，譬如可能你。你是几多月几多日？你是几多月几日？个生日，跟住咧个话俾你知，你个人系大约系点样嘅？即系譬如可能就系你嘅性格啦，做嘢嘅倾向啦。 所以呢啲唔系所风水点样叫做统计学？ 统计学啊， 就系佢将好多好多千千万万嘅人，如果咁今日生日嘅，就会系咁样咁样，即系连埋一齐，所以就写多啲你哋嘅通常会有嘅。性格 系啊， 两位，如果我决定今日去改过自身咧，咁呢本书咪要掉咗佢咯？ 你唔会噶嘛？ 我改变我嘅性格。 咩叫三岁定八十啫？系咪先？你今年79啦，系咪？ 咁你咪改咯。 阿拉兹 ，I don't care。 拉兹 系咪？仲有就千千万万个同你同一日生日嘅人，佢哋唔改噶嘛？ 系咯。OK， 喂，好啦，晒啲报先啦，新闻报告，翻嚟就会有心理测验。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在印尼或菲律宾完成疫苗接种的外籍家庭佣工，今日起可以来港工作。来港后需要在指定酒店检疫21日，酒店有409个房间。香港雇佣工会主席陈东峰表示，以他的会员来港，大约有120至130间房的需求。但只有大約7至8間房安排到，情況好似抽獎咁。佢又話，主要透過係發電郵俾酒店，但唔知道酒店以乜嘢標準安排，希望能夠以計分制處理。陳東峰喺本台節目《千禧年代》又話，僱主對於房價800元一晚感到驚訝，認為唔合理，因為呢一間酒店過往都係檢疫酒店，房價喺400至500元一晚。中大医学院研究发现，在新型肺炎疫情期间，本港学童近视发病率是疫情前 2.5 倍，出现近视爆发式增长。中大医学院眼科及视觉科学学系在前年12月至到去年1月，招募709名6至8岁的儿童，跟进他们的情况8个月，涵盖疫情爆发、学校停课和社交活动受限期间的数据。對比過1000名嘅同年齡層兒童在疫情前過去3年的數據，發現學童近視發病率是疫情前的 2.5 倍，估計他們每年近視加深80度，是疫情前的近2倍。 中大医学院眼科及视觉科学学系副教授任卓星表示，研究结果同学童进行户外活动时间显著减少，以及近距离工作时数增加有关，建议学童每日花两个钟或者是每星期14个钟接触户外环境，同时要养成健康使用电子产品的习惯，适时让眼睛充分休息。香港体操跳马代表石伟雄说，早前在东京奥运所用的李世光跳仪训练时成功率达到 98%， 没想过当时会失手。今年10月的世锦赛仍然会用一直训练的两个动作比赛。石伟雄又说，现时对输赢没有好像以前一样看重，认为努力不懈的过程较比赛结果重要。他亦都希望当局投放更多资源推广体操和改善设施。国际奥委会前主席罗格尼世终年79岁。现任国际奥委会主席巴克发表声明说，整个奥林匹克运动为失去一位伟大的朋友和热情的体育爱好者而深感悲痛。国际奥委会表示，奥林匹克大厦、奥林匹克博物馆以及国际奥委会所有属地都会连续五日下半期，并将在今年稍后为罗格举行公众追悼会。罗格在2001年至2013年担任国际奥委会主席，其后担任名誉主席。他曾经是一名矫形外科医生，拥有运动医学学位。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有一两阵骤雨同雷暴，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不稳定，今个星期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442点，升34点，成交金额703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34点，升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71点，升34点。跟着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59.2跌7.2，阿里巴巴158.3升2.4，比亚迪股份257.2跌5.2，美团224.8跌2毫。吉利汽车26.8升1蚊，药明生物119.7升3.7，快手75.95升4.5，恒生中国企业91.74升1毫，友邦保险93.25跌2蚊。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789，日元109.77，瑞士法郎0.911，加元1.263，人民币6.467，英镑对美元1.378，欧元对美元1.181。澳元兑美元0.731，新西兰元兑美元0.7。日经平均指数报27,721点，系升80点。港金现价报16,870蚊，升1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5.14美元，卖出1,815.8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咧先同你讲架坏车啦，喺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道嘅中线有坏车，车龙去到龙翔道近住泽安村。重复多次咧，就系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道嘅中线有坏车，咁车龙咧去到龙翔道近住泽安村。较早前观塘康宁道近住明治街交界咧嘅交通意外已经系清理好啦，咁而家康宁道同埋明治街交界一段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啦；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咧又有翻车龙啦，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河东夫人纪念堂一段挤塞，龙尾蒲飞路；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一段咧，亦都挤塞，排到花园道口；大坑道上山方向，近住光明台一段挤塞，车龙去到中央图书馆。喺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坪石，近住圣贤中学一段挤塞，车龙去到顺利纪律部队宿舍对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 咁啱啱收到个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跟住蝴蝶谷道中线嘅坏车咧，啱啱拖走咗，咁但系车龙未消散，排到去龙翔道近住泽安村，就系呈祥道去荃湾，跟住蝴蝶谷道中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咗，排到去龙翔道近住泽安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尖山隧道入口方向九龙，同埋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长者或者需要较多嘅时间过马路，司机应该体谅同埋俾充足嘅时间佢哋啊。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每个星期我都会见证一次咁样嘅场面。 罗敏庄， 点啊李志刚？ 小心会输信号，你都要咧挂起佢。 但有啲人咧喺未比赛之前咧，好大声好 hills 咁话咧，今日赢输都唔紧要噶，因为我之前赢过太多次啦。 咁啊系，佢真系赢咗几个礼拜。 以往历史边个输得最多啊？每一次比赛都要认真。 无论佢斗得几咁激烈，都系想听众开心啫。记住星期一至五晏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罗敏庄、阿土、美电康康。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Hello， 我是 Vivian 周慧敏。快活呢就是可以偷得浮生半日行。咁如果是一个咁轻松咁舒服嘅状态呢，仲可以听住最开心最鬼马嘅风骚快活人呢，就更加锦上添花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心理测验时间， 早晨啊，好心理婆婆， 好心理婆婆， 系啊， 好乖啊吓，小张张同小强强好， 佢唔系叫小强强啊， 佢叫做乜嘢啊？ 拉兹老师啊， 小拉兹，哦 ，OK， 冇问题噶， 你哋就 容易改啫嘛，呢个名。 你就噴吧， 大家咁喎、啊，大家一起噴嚇。好啦，咁每個禮拜一咧，好心理婆婆都會嚟到呢度同大家玩嘅就係心理測驗啦。其實最緊要嘅都係了解自己多啲、希望咧可以喺唔同嘅範疇嗰度繼續發光發熱嚇。 好 啦，其實我想問一下嘅就係你哋兩位咧，其實你覺唔覺得自己了解自己噶？ 我了解自己啊， 係咩？ 係啊， 知道自己有幾衰係咪？ 都知， 係咪啊？ 未見到個底。 你點樣？你覺得自己係一個點樣嘅人啊？ 我啊，我觉得我自己都几双面， 都几乞人憎 嘅。咩双面啊？ 都几双面人啊？ 点样双面？即系有时又正啊，有时又唔正啊。 难听啲讲句，即系话见人讲人话，见鬼讲鬼话。 点解你系都要 佢双面咧？就一边污糟一边邋遢啊嘛。 啊，冇错啦， 系啊，剧场派啊咁啦，我用晒负面嚟形容。 咁样我就明啦。稍微有少少修养嗰啲说话同我讲咧，形容你我都明白，好难明白。啊，你觉得你自己系一个咁嘅人嚟嘅？ 系啊， 但会唔会出事啊？若果系咁， 未出过事。 哦， 系啊，性格嚟啫嘛。系啊， 点解你要咁样咧？ 唔知。 即系惊俾人哋揭穿自己真真正正嘅嗰个底细。 你系咪识咗啲唔好嘅朋友，学埋晒啲唔好嘅嘢咧？系咪？即系你 成日都 你以前有啲朋友又唔见你咁衰， 我识嗰啲唔好嘅朋友， 日日见你最多咯。 咁咪系咯，我咪就咁嘅意思咯。嗰个朋友我你都识啦，系咪先？ 好啦，人讲人话嘛， 咪系咯。咁小张张咧，你觉得你自己系个点嘅人啊？ 系一个冇乜信心，同埋一个比较情绪化嘅人。 系， 绝对系啊！ 我都觉得你系啱啊，系啊，你好了解自己啊， 当然了解自己。 系啊，嗱咁其实当然啦，我哋都会希望咧透过呢个心理测验嘅话。 咧，有時有啲嘢係你自己覺得你自己係，但你會唔會其實有啲隱藏咗一啲嘢，即係黑暗嘅一面，其實你自己都唔知 嘅。暗黑嘅一面， 係啊 ，dark side of your mind， 冇錯，你覺得自己係有噶， 有一定有，我都覺得有。 你暗黑嘅一面係點㗎？唔係好黑， 佢已經好黑嘅咯，仲有暗黑面，你唔係黑我嘛？我見唔係咧，我見到嘢好黑 咯， 仲有我未見仲黑 啊！冻咁样咯，入咗去出唔翻嚟啊，系咪？ 累过个黑洞吧， 我真唔去啊。咁小张张咧？有冇暗黑嘅一面啊？ 有有有，有嘅有嘅，都有嘅。 每個人都有 嘅， 我相信。 每個人都有嘅，係啦，咪有好嘅一面。 其實人哋話 乜 人咧有天使同魔鬼喺身體裏邊， 係啊， 睇下邊個大力量大啲，你就會傾向咗邊邊。 係啦，父母都一樣嚇，一定係有一個天使同埋一個魔鬼嘅，你覺唔覺得㗎？ 一個惡啲， 係啦，一個就扮好人。好啦，另外仲有三話同大家要講講呢一樣嘢就好得意喎。我哋記得好似係早一兩日可有講過，你覺得就係即係最幸福嘅 moment 係乜啊？我哋咪喺度讲嘅，最紧要就 系 做完嘢之后，揸架车翻到屋企，冲完个靓凉，跟住咧就食一个面啊嘛，记唔记得？ 记得， 我头先 有 讲过， 有阿伍咏薇讲起噶， 系啦，喺度讲起话，唔知点解我哋听个节目嘅时候，硬系觉得佢就系着住啲黑丝嗰啲睡袍咁样喺度讲噶嘛。好啦，咁如果我想问下你哋两个吓，如果咧有咁嘅机会，你要食宵夜啦，你要选择咧就系究竟系乜嘢嘅食物咧做宵夜咧？下边咧有四个。俾你拣啊吓 ，A 杯面 ，B 零食，即系例如嗰啲咩薯片啊、朱古力啊，又或者系甜嘅嘢，甜点 ，OK。而 C 就系饭团，好少人哋 一定唔 会 饭团啦，林，你宵夜喎， 咪咯， 雪 柜 有 咯， 除非， 但系我唔会咯， 唔 会 有雪柜有冇嘅嘢好饱， 系啊，唔会买嚟啊，不如宵夜一阵间食个饭团先。而 D 就系生果啦。重复一次，如果你要选择一样食物作为宵夜，你会选择乜嘢呢 ？A 杯面 ，B 零食或者系甜点 ，C 饭团，定系 D 水果呢？ 我系零食， 你系零食， 杯面同埋生果我都中意。 吓， 系啊， 你有生果哦。宵夜食生果，冻冰冰好难瞓得 着，未必 冻 嘅，未必冻。但点解咁 新 咁唔同嘅？嗱，你杯面就食饱个肚嘛， 系啊。 生果系另外一样嘢嚟， 所以我系一个双面人。 其实唔 系， 佢两样都想食，先食杯面再食生果。 唔系，其实我谂佢想食嗰样嘢系冇得拣，即系垃圾。 我需唔需要 食物？ 唔使，我开心咪得咯。 O K， 我拣杯面， 我都系拣杯面啊。好啦，咁小强就系杯面啦， 我就系零食。 咁而零食嘅，好啦，拣杯面嘅小强同埋我咧。 啊、你都是揀杯面、啊、 我都是。其实这个呢就是讲什么呢 我有点意外、啊。 咦为什么、啊、 因为你都很养生的嘛。 啊、 杯面临睡前吃其实不是那么好。 吃了宵夜就不养生的了。啱啊！ 肚饿啊！ 食宵夜，你梗系怼饱佢嚟瞓啦，傻仔嚟噶。 O K， 仲喺度谂下就啊，边啲会比较养生啲？ 计埋个卡路里啊， 唔会啦。 睇下有冇 sodium 先。 一嚟就应该就系你食宵夜已经基本就系唔养生噶啦，咁话知佢啦，系咪啊？ 冇错，肚饿因为。 好啦，咁如果我哋系拣呢个杯面嘅话咧，咁就系话嗱，其实大家都知道啦，杯面咧一定要系赶住喺你自己即系录完嗰度，可能三分钟你就要食嘅，如果唔系会点咩啊？胀晒。 系啊， 咁所以咧就唔好食嘅。因此选择杯面嘅你嘅话，系属于比较冇耐心嘅个性。嗯、我以为阿 Michael 会拣，虽然咧喺外人嘅眼中咧，你嘅个性咧系大方同随和，但系其实咧你系好急性子，心急到不得了啊！唔中意需要等待嘅场合。例如可能去食一个拉面店，你见到排队即走，你系咪咁样？ 我 系 ，exactly， 我都系。 佢就咁讲啦，所以咧你嘅隐藏内心嘅就系冇耐性，所以咧呢一样嘢要注意一下啦。好，咁至于系阿 Michael 咧，系食呢个零食或者系甜点啦，喺三更半夜选择食呢啲咁嘅高糖高脂嘅食物咧，当宵夜，代表你比较。容易放纵自己，你总系揾理由让自己放松，属于一啲比较冇乜自制能力嘅人嚟噶，你 系 咪噶？ 定啦， 需要旁人不时督促你，记住咧就唔好懒散啊。 勤力 早啲瞓啦， 冇错，唔好松懈啦。因此咧，你改掉呢个习惯嘅话咧，就会比较 好。其实我同你应该调转你先系咁。 我都觉得系啊， 做咩啫？ 因为我觉得你系好心急嘅、啊，你揸车好心急。 我唔系，我都心急 跟住喺你后边。 但我唔中意食薯片啊，朱古力我完全唔中意。 OK， 好啦，如果要拣饭团嘅，我哋都觉得好奇怪嘅宵夜食品啦吓。弱点咧就系唔喜欢受他人嘅束缚，因为咧饭团系需要两只手紧握你先至可以食到嘅。象征住咧喺别人嘅框架之后生活咧，会让你感到好唔自在。因为你系一个崇尚自由嘅人嘅，偶尔咧仲系遵守一下大家嘅游戏规则咧，先至能够真正享受到团体生活。而你啦，另外嘅一部分咧就 系 会拣 生果， 选择生果嘅你咧，相较于其他嘅项目咧，系比较健康嘅宵夜，即系象征你咧唔系太过擅长同比你年轻嘅人打交道。诶，我觉得准喺年轻嘅人眼中嘅话咧，你系比较属于高冷嘅个性，你只系跟同龄又或者系年纪比较大嘅人相处咧，不时咧就不过有时咧跟年纪轻嘅人当朋友嘅话，都能够激发起唔同嘅火花，所以你可以考虑下。 唔系、我中意同啲妹妹仔倾偈嘅， 你中意啫，佢哋 唔 中。 中意同你倾嘛，净系你中意同人倾有乜用啫？系啊，傻仔嚟啫，倾偈系双方面噶嘛。 我一阵 倾偈啫， 即刻示范俾你睇。 拉兹老师真系。 月陪伴你直到终站，同坐电车中消闲。谁会知青葱的岁月路程短暂，前路茫茫，重温邂逅的当晚，搭话外班，没了半途失散过程不可自返。想起你无聊玩笑各种小习惯，你语录平复我心烦，笑喊一番。想倒退重回遇见你的车站，许求得孤单，怎可再直接看清你同眼，亦是于一瞬间我们未散。最平衡时空中绝不失散，去路平坦，闭着眼前感叹，以为冲突破记忆那框框。想起你无聊玩笑各种小习惯，你语录平复我心烦，笑喊一番。受到你跟我无关，路线有界限，不等于要散。我最怕运气步步退减，恶性循环，离愁别绪都不足以扭转轨迹折返，回复命运越来越慢。想找你闲聊，近况说声不习惯。我每日怀念你刁蛮，受罪也好，现在太冷淡。假设从前我送你于车站一去，能复返，可相拥多一刹，能联系多一刻，也别散。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son 陈柏宇。乜嘢先系一个快活人？我就觉得咧，就系一个健康啦、知足啦、又开心啦、又有目标嘅人啊。不过最风骚快活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一点嘅风骚快活人啦。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 风松快活人。心理测验时间。 今日都系偏热嘅，系啦，32度噶啦，而家相对湿度68%。不过正如头先，正如之前你都讲过，有阵时咧，当太阳收咗咧，或者系一早一晚咧，就凉翻好多。 系啊，因为好快就中秋节啦嘛。好，马拉兹，你唔好再喺度玩你嘅手机啦。头先我 马拉兹，马拉兹系咪马杀鸡嘅同学？ 系马拉高个阿哥。 马拉高个哥叫马拉兹， 马拉赞咧？ 马拉赞系你个妹。 好咸噶喎，马拉扎， 好食噶，但系 少少 OK 啦。你调味品嘅嘢冇人叫你系咁落噶嘛， 就系咯，唔会叫你就咁食噶嘛。 我唔中意咪炒通菜啊， 炒通菜 好正啊， 好吃， 冇错啦。 好啦，嗱咁而家咧，我就我一阵间咧，我会同大家要玩一个就系画图嘅心理测验嘅。 画图啊， 喺玩我哋第二嘅心理测验之前嘅话咧，我又要叫大家准备少少嘢先。 好， 咁啊，请大家准备一张纸同埋一支笔吓，咁啊就咧画一棵树。请你哋一阵间画棵树，不过咧我哋可以一阵间喺12点我哋嘅新闻报告嘅时候嘅话，就请你画棵树。 我知道啦，一定系睇下你个树叶多唔多啦，有几大棵。 总之任画任画系啊， 咪咯，你中意画咪画咯， 有树咁样。 佢咁唔尊重你嘅， 佢咪唔尊重我， 咁就唔尊重。 讲住死， 佢对住个麦讲，全香港人都听到。 我有几唔尊重啊？我有几匿埋讲啊？ 唔使担心，我知道你系一个好嘅孩子。 老师啊！佢喺度咧搞破壞， 我知啊， 搞分化， 所以咪就係話嗰只係馬拉茲咯。新名嘅你就咁啦，喺街度見到嘅馬拉茲，今日嚟審查咁樣嚇。好啦，嗱咁一陣間我哋先至畫樹，咁而家咧我哋去一個森林咯噃。 哇！ 嚟啦，去個森林嘅時候咧啊，唔好意思啊，你突然間迷路啊。点解即喺你前面嘅话咧，你遇到咗有一群嘅动物嘅。咁如果你想拜托其中一只动物作为响度，你会选择边一只动物呢？ 就带我哋出翻森林。 冇错， 正。 你喺个森林嗰度迷路，遇到一群动物，咁啊有几只嘅吓，有四只咁多。你想拜托其中一个咧，就系带翻你走出呢个迷路嘅森林，你会揾边只呢 ？A 小猴子。笑咩咧？ 系咧，我 都知你谂到啲咩噶啦，系嘛 ？B 山猫， 山猫， 我一定会拣呢一只，我最中意猫。C 兔仔， 兔 D 熊， 大灰熊， 大又唔系嘅吓。呢本书个熊都几可爱，你睇熊本熊咁啊，你谂下熊本熊咁咯。 我拣小猴子， 小猴子点解啊？ 马骝，因为佢会爬树噶嘛，揈嚟揈去，佢。我会信服佢多啲， 啊吓，即系可以爬上去望得远，知道条路喺边啊！ 即系我对呢个小猴子有信心。 我拣兔仔， 兔仔， 因为个样好似坦白啲，即系良善啲、干净啲。 嗯，我会拣山猫，哇，几好喎！全部有人拣咁滞啦。嗱，呢一样嘢嘅话，其实话你会让边一种嘅动物为你引路咧，系揭示到嘅就系喺你心目之中，你觉得乜嘢维持你嘅理想婚姻生活嘅？你觉得咧？睇佢准唔准啦，可以对比下。 理想嘅婚姻生活 系啦，你讲先啦，拉兹。 我觉得 你个你咪佢想讲咩？你想 佢讲先，系啊，因为如果佢讲完之后嘅话，就一阵间我哋可以讲个答案，咪知道对比下究竟准唔准咯。 我觉得理想嘅婚姻生活系两个开心，有共同目标，例如你想点样 买楼啊， 系啦，系啦，系啦， 一齐去努力， 相敬如宾，互相信任，就系咁啦，简单 讲晒所有。 小张张咧系啊，最好嗰啲佢讲晒，但佢做唔到啫嘛。 系啊系，我觉得啊，我觉得最紧要， 我想退出呢个班， 虽然平淡。即系未必日日都平平凡凡噶啦，或者过山车咁， 过 山车咁，即系太多，即系未必会好丰富啊！啲生活都系系啊，都系咁过噶啦，唔系唔系日日都系出去食嘢啊？ 简单，你觉得系 简单，但系开心就得。我冇你咁多又咩啊咩相敬如宾啊，一就咁嘅形容词冇意思啊！你真攞个成语大全，你读晒出嚟得相敬如宾， 老友 欢欣莫名啊，系咪恭喜发财啊？ 老友 系食啦，你咪读晒佢咯， 你就知。 做唔做到先得噶？ 平平凡凡， 咁又点？炮仗都平平凡凡， 好多乱， 你又谂唔好嘢啊？所以咩人谂乜嘢啫？ 唉，由佢啦。OK， 你哋两个唔好嬲下，有人小句。好，首先第一个就讲 你咧， 我啊，我就觉得理想嘅婚姻生活，我会觉得嘅就系大家有各自嘅空间。 但系我哋大家又会有共同嘅目标，好似你咁样有少少似啦，咁啊互相扶持嘅，即系其实可能你有你嘅目标嘅话，我又会帮助你，你用我嘅目的，但系我哋就唔可以因为婚姻而放弃一啲，譬如可能系自由嘅时间、或者自己， 每一个人需要自己空 间，我就觉得系咁，系啊，我真系好需要呢样嘢。好啦，咁所以若果你拣 A 嘅就猴子系咪？你嘅理想婚姻生活觉得咧，小猴子因为系只顽皮鬼嚟噶，行动咧总系受到好奇心所驱使嘅。如果你揀小猴子为你带路，就算婚后亦都唔会太被家庭束缚。咁、而且生活方面嘅话咧，依然都好似单身咁样，系会优先选择旅行或者系休闲嘅活动。你期望嘅唔单止系同结婚对象绑在一起，而系跟异性朋友一能够自由交流嘅婚姻生活。 咁其实呢啲人唔系几好喎，佢希望结咗婚咧，照旧过翻呢啲灯红酒绿嘅日子， 系 啊， 老友灯、 就是、 红酒绿啊，你自己。加嘅， 唔系乜？ 老师佢今日好针对我，好针对我。 佢唔单系针对我，佢真系针对我。头先佢揾手指点住我，我一定会记得。 老友， 佢今日 双枪嚟嘅。 老友同异性朋友倾下偈啫，又好似今朝话我啲私生活唔检点啊！ 杜文慧嗰个唔系我，杜文慧 哦，咪后啫， 系啦，就问佢话佢日日咁样翻工辛唔辛苦？咁、就你知啦，你啲人私生活又唔检点， 一睇就知， 一睇就知， 一睇知， 系啊，唔系我哋讲噶， 形于外。 好啦，第二个就系 B 啦，如果你系拣山猫嘅，即系我啦吓、山猫系唔系群居，系独来独往。嘅动物，就算结婚，你都系唔会过住以家庭为中心嘅生活嘅，重视自己喜爱嘅工作或者系兴趣，平时同结婚对象系唔会干预大家嘅， 都有自由啊。 系啊，咁而喺纪念日或者系假日嘅时候咧，就会去一啲好靓嘅地方嗰度，可能食餐饭啊咁。你想期望嘅，咁我都几准， 都好似 系啊，我系需要一啲有弹性嘅生活嘅， 啱。老友，你又唔用啲負面嘅形容詞， 指手畫腳嘅 打句，就係 真嘅。 因 為 我哋係啊，係咪好核突啊？我最憎人哋就揾手 指。 我曾經講過，唔會再俾人揾手篤住我個頭。 你唔 话 佢 呢 样 嘢， 你唔话佢。 好啦，咁而 C 啦就系拣呢一个兔仔，唔理ignore 佢，系啦，咁就系有小张张吓。嗱，兔仔咧就系如果喺唔安全嘅地方咧，就会失缩发抖噶噃，系好神经质嘅动物嚟噶。而拜托兔仔带路嘅你咧，系会以家庭幸福为第一考量啊。 哇，似啊！ 又咪点住佢闹？喂，我都闹唔到呢啲嘢系嘛？ 我赞佢喎，而家 做妻子嘅咧就会系尽妻子嘅义务，做丈夫嘅就会咧就尽丈夫嘅责任，过住咧就系家庭第一嘅生活。你所追求嘅系经济稳定嘅巩固嘅家庭，系咪啊？喂，好准啊呢个， 家庭幸福啊，乐日融融啊。 系啊，系你将 好酸啊，佢讲嘢 系啊，我都系，我系佢，我都会啦， 酸溜溜， 又话啲咩共同追。求啊！点解原来夜晚又出嚟识女仔、 灯红酒绿 系啦。咁而家系拣 B 嘅朋友，咁就系红啦吓。有充足嘅食物同埋巢穴咧，就只要咧啊喺佢嘅领域咧未被侵犯嘅时候咧，就会系变得凶恶嘅动物。婚后咧，你会想过温馨又放松嘅居家生活，能喺家中咧着住一啲休闲服啊，悠哉悠哉咁就最好不过。 好开 心。结婚嘅对象或者系周围嘅人嘅话，都能够自然咁交流。 着住休闲服已经好开心啦。 系啊， 系啊， 你觉唔觉得啊？ 佢影衰咗 啊！系啊，猴子真系好唔得啊！其他都全部都系正面嘅。 点解净系你一拣嗰个衰咗嘅？系咪你搭沉咗佢只船啊？ 咪系。 咁佢人哋有提供小猴子，我拣又系我错。 唔系，我只 小猴子你讲噶。 唔系，佢理想嘅婚姻生活就系佢呢啲咁。 反映咗你嘅心理啊！ 系啦， 检讨下啦。OK， 好快， 跟住 画 树啦吓，一阵间翻嚟有得解。 知道知道，听新闻报告。 到访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由於拜登要處理美軍撤出阿富汗以及應對颶風艾達吹襲，相關會面比原定時間推遲兩日。白宮的聲明說，面對俄羅斯的持續侵略，澤連斯基今次訪問將確認美國堅定支持烏克蘭的主權和領土完整。在天氣方面，廣東東部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同時同高空擾動相關的驟雨正影響南海北部。本港地區下午以及今晚天氣預測，下午部分時間有陽光和炎熱，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骤雨同雷暴，听日雨势有时颇大。今个星期中后期骤雨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好，翻嚟第二部分嘅心理测验时间，32度嘅温，相对湿度68%。听紧风骚浮人吓，星期一。 今日咧同大家要咧就玩呢一个嘅就系画画题， 系 系啦。咁头先我哋就一棵树，咁其实咧我哋只不过系提供俾你嘅就有一个树干嘅啫。咁啊树干上面嘅话，你究竟会加啲咩嘢咧？好啦，咁而家咧麻烦你哋攞你哋嘅杰作出嚟啦噃。 哇！ 哎呀，今日咧啊，好心你婆婆因为我咬咗条脷，所以而家讲嘢好痛。哇！使唔使咁多嘢啊，小张张？ 嗱，我咧就画咗一棵大树啦。其实呢棵大树咧就系占据咗呢一幅。 图画 呢一幅图画呢个 A4 纸系嘛嘅一半咁滞嘅， 系 好大嘅一幅画，树干好大啦，证明呢一棵树已经有一定嘅年龄叫日子啦，系咪？咁树上面挂咗好多苹果，我成日觉得咧树上面挂好多苹果系一个好靓嘅图画嚟嘅，同埋一个咧好有生命嘅图画。咁其实呢一棵树只系成个森林里边嘅其中一棵，你见到后边咧，应该对面仲有一排嘅树啊，一排嘅树。 系咁讲， 系啊，唔关。 仲有一个太阳喺上面咧。高高挂住咁，即系照住，即系成幅图咧，好有嗰啲 好巴闭生命。 人哋讲嘢 有冇画花？有冇画 花, 花？ 我就冇画花。 有冇树根啊？ 有冇画树啊？有草。 有冇树叶啊？树叶有画。有冇画？ 有树叶，有草。 树枝咧？树枝有冇？ 树枝冇。 树枝冇。嗯。 到我啦喎。 你啦噃。系啊。 哇！我呢个 咁丑样嘅哇。 一棵大树， 好似会食人咁啊！ 系啊， 呢棵又有半截嘅，嗰啲断咗嗰啲。 啊，断咗 枝。点解嗰个位咁核突嘅？ 呢度有两只小蝴蝶，呢个系我嘅印鉴。 系哦， 点解你嗰个位咁核突嘅？ 有两只鸡， 两只雀仔， 雀仔。 又有太阳， 有 云， 吓有树枝，好茂密。 点解你哋两个同学仔咧都系画埋嗰啲我冇叫你画嘅嘢嘅？ 我哋 啫嘛。 因为我想幅图画 丰富啲， 我都明白嘅。好啦， 你画咩树啊？你 婆 婆 就系咁样， 好简单， 一棵大树， 一棵大树就系咁样咋，有根啦，系啦，有一棵树啦，有我有苹果， 我都有， 就系有啲雀仔， 因为我有雀仔， 系啦，冇树枝，冇花，好啦，嗱咁好可能咧，有好多就系而家听紧我哋呢一个心理测验嘅朋友仔咧，你就要睇下你自己嘅分析咯。其实咧要睇下嘅就系喺一棵树嗰度，你加添咗啲乜嘢咧，系有啲代表性喺度噶。好，咁啊先讲讲第一样嘢啦。有冇树根啊？你 我冇画到树根啊。 你有树根？ 呢个树根嚟？ 呢个唔系根树根啦，呢个系截枝。截咗个其中一橛嘅树枝，呢个就唔系 树根。 树根我先至叫画树根啊嘛。我有树根。如果你画树根嘅话， 我冇谂过要画树根。诶，一棵树啫嘛， 大树。 唔得，你有冇画？系啊， 冇啊。 如果有画嘅咧，就即是话安定感嘅能量。呢一个究竟想喺个树木嗰度加啲乜嘢？系测试乜嘢咧？就系精神能量嘅特征。OK， 嗱，如果系画出稳固根部嘅你系一个脚踏实地嘅人，有生命能力，精神上咧系安定同平稳嘅。如果树根咧系细同埋小嘅咧，即是话有不安定。而且是缺乏活力的倾向，咁我都不算是啊。 你好粗壮， 树根就树粗壮 婆婆，我呢个都粗壮。 都话你都不是树根， 嗰个身体嚟嘅，树干嚟啫嘛。 树干嚟嘅嗰条系， 你系要屈佢系树根。 你系都要将嗰啲嘢屈落嚟第二啲嘢。 明明指住只脚话系手， 咪系咯， 就系咁咯。 总之大条，总之大条嘅，佢就话佢自己有画啦。OK， 有冇画树叶啊？两位同学 有。 有冇落树 叶啊？ 有你梗系绝对系啦。 呢啲都系树叶嚟噶，我呢啲。 冇错，呢一个咧就代表住生命力同埋知性嘅能力啊！吓，画好多树叶嘅人嘅话咧，面对未来系充满正能量噶。 好多啊！我成半幅 图啊， 半幅图啊。 哇！我觉得你啲苹果都仲多，同时咧， 佢啲苹果好多。 头脑系灵活嘅，会受到好奇心驱使而行动嘅类型啊！吓，如果你画嗰啲叶系好少或者完全冇画啦吓，又画出系枯叶嘅话咧，就系容易咧有一啲嘅情绪低落嘅倾向嘅。如果你有画，有啲人我见过系有画嘅。 枯树咯，系啊，冇叶， 即系铺满地下咁。 冇错，好啦，第三样嘢有冇画树枝？ 有啊， 树枝 冇 啊，佢有，佢真系 有， 系啦，树 枝， 小张张系冇嘅。如果你画系树枝嘅话咧，就系好奇心同埋行动力嘅能量吓。 听到未啊？ 画好多树枝嘅人咧，好奇心系旺盛同埋好动，佢真系好乞人憎。树枝有咪有咯，冇又拗，有又画劲。 O K， 你讲晒 听唔到， 我真系 呢叫认咩认咩嘛？ 系啊，嗱，树枝粗大嘅，有冇树枝粗唔粗大？ OK 啦，代表住咧就系能够咧就系集中力啊。树枝细嘅咧即系代表住心浮气躁吓。 嗯， 你似乎系树枝细， 唔系呢个又呢 好细条啊！你啲树枝 呢两枝好粗壮啊！ 佢即系总之又有粗又有幼啦。画出好多细小树枝嘅人咧，对于事物咧系只有三分钟热度嘅倾向嘅。 嗯， 系啦，咁你都有啲啊吓。 我唔算多。 好，另外我哋三个都冇画嘅，画花。 嗯， 我 冇。 我哋冇画花，我哋全部都画苹果。你冇苹果。 树冇嘢。 如果你想画上花嘅话咧，其实有意识到自己嘅魅力噶。哦，即系我哋都冇，我哋觉得自己冇魅力。 过晒。 强烈希望获得注目同埋关心嘅类型啊吓。大花就代表住咧更加强烈嘅注视。咁如果系画小花嘅咧，就系话想要被爱嘅想法咧系好强烈嘅。 嗯。 所以我哋全部都冇。好啦，最后尾果实多唔多？ 冇啊， 好多。 佢最多。 好多成幅图， 你冇咁大力噶、啊，越甩晒出嚟。 唔系啊，我觉得咁样先至有一种叫做好想， 系 啊，即系 果实累累嗰种风 风 风足感。 因为就画画两三个好奇怪啦。 我冇谂过果实。 你话我， 你唔止两三个。但系 俾人摘晒啫， 单薄咁样嘅感觉。 啱啱先至嚟啊嘛，我意思系， 唔系 噶， 啱 先至结果嘛。 一出嘅时候 系 好多噶，反而会越嚟越少噶。 系咪啊？咁你我一粒都冇， 因为会俾风吹跌啦，俾虫食啦咁。 冇错， 反而出嘅时候系多啲 嘅。嗱，如果系画出呢一个嘅结果嘅果实嘅话，系渴望自己嘅能力同埋事迹咧系被认可嘅。此外啦，由于重视事物嘅结果，系会倾向于以实际利益嚟行动嘅。如果冇画果实嘅人咧，即系你啦吓，即可能咧就系不大会思考目的或者系目标嘅人， 冇谂 系一个冇 目 标嘅人嚟噶， 又向住同一目标。 系啦， 你俾本书我检查啊， 笑佢啊！好啦，一阵间翻嚟会话俾大家听嘅就系你嘅生日嘅日子，究竟透露咗啲咩嘅嘢咧？ 送一只歌俾你啊，马小强。 好啊，多谢。 佢叫做《别放弃治疗》啊，啱你。我依家 佢而家已经放弃治疗。 别放弃治疗啊，连思雅叫你。 就别当我骄傲，华丽的拥抱未必衬我，亦不寄望谁被讨好。自问未算识做，人若这么易做，又怎会信不够好我才会更好？平眉星先犯下苍生也犯过的错，但都怕别人什么，他能奈我何？自己伤接受比赞你更奢侈，痛苦给眼泪去安置，谁没有被世间怀疑，被生活挟持，软弱过更坚持，天赐爱任我痴。 次就当上次，妄想所有人中意，我亦当换我欠种子，痛苦吸眼泪去安置，原谅我没那么顽强，亦不是怕事，软弱多更坚持，这信任令我知。 Hello， 大家好，我是 Aga。 我觉得怎样才是一个快活人，我觉得如果可以每一天都在做音乐或者睡到自然醒，就是一个快活人。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下午一点，逢星快活人。 好，心理测验继续翻十二点二十分噶啦， 系啦，呢一个就唔系测验啦吓，呢一个就是天生噶啦， 嗯， 因为你冇得拣噶嘛， 冇错， 系咪啊？妈边日生你出嚟啱唔啱？ 冇错。 好啦，咁我想问下大家啦，咁其实咧，你哋会唔会觉得咧，赞同人哋咁样讲噶？就系话咧，你身边嗰一个，譬如可能若果你系男人嘅话，你身边嗰个你个女朋友或者你嘅太太咧，同你阿妈好似。 有人讲过，有人讲过， 系啦， 因为你有一种潜在嘅意识，你揾翻一个细个照顾你嘅人，咁就揾翻个同佢相似嘅。 系啦，咁至于个男，如果女仔嘅话咧，就会同爹哋有啲似嘅。 但系我就觉得我而家唔觉，即系唔觉同似我妈咯，即系我唔觉得我睇得似我妈。 O K， 你觉得似 唔 似啊？ 唔似，都唔似， 系啊， 零。 零啊， 所以呢个系一个讲法，但系到底系唔系咧，就自己谂啦。 咁如果系有冇一啲人，你系会觉得有嗰种特质系会特别容易吸引你咧？ 有， 有啲人就好简单嘅，就譬如哦，长头发我中意噶啦，或者有啲嘅就中意大眼嘅，同埋嘅就系当你拍咗几次拖之后，你会发觉嘅就系嗰种特质咧，系会分别出现喺唔同咁多个前度身上嘅。大家又点睇咧？有冇啊？ 有嘅，但系我形容到出嚟，我形容到出嚟， 有啲系咁噶嘛？ 我冇啊！ 你冇啊？哦，因为佢拍得一个， 佢唔止嘅，佢 同阿芬咯， 一个半 系啦，阿芬咯， 你知唔知佢有个外号啊？ 有个外号叫咩啊？ 情场鬼见愁， 咁咪啱咯。咁啊，个都怕你， 就系 咯，见 你 系啊， 一见你走唔切啊嘛， 肤浅，费事教你哋。 咁你哋觉唔觉得咧？即系如果系你有咁 有 咧， 但我形容唔到出嚟咯，系 啊 ，OK， 靓咯， 可能系 吓，你啲女朋友就中意靓女咯，咁呢个咪就 系 佢嘅特质咯，系咪？我系嘅，即系我系会拣样嘅，我型咯。哦，冇发线捉尘系嘛？你 有话你冇， 多数系靓嘅， 样对你紧唔紧要啊？都靓嘅系嘛？ 多数靓， 因为有啲你见到嘅就系我咁样，你都会拣嘅啫，唔好话乜嘢啦。即系我谂每一个 人选择 系啦，选择唔同，可能会选择个性格啊。 冇错， 但系你真系有啲你会见到嘅就哇，点解个个都唔靓仔嘅？我有一个朋友系咁嘅， 因为佢唔系拣样嘛。 但系其实嗰啲男仔对佢都唔好嘅。 哦 ，OK， 你知唔知？ 嗱，你呢个引发另一样嘢，唔好以为丑男仔一定对你好。 系啊， 唔好以为丑男就唔花心。 你真系唔好以为 系啊，丑男都可能好花心嘅。 系啊，咪就 系 咯， 系啊，系啊，系啊。而家我哋一齐指住佢。 系啊。 你哋呢啲叫手指咬出唔咬入？ 即系咁，我先觉得奇怪啊嘛。 系可唔可以介绍呢个朋友俾我识啊？ 呢个朋友冇啊，佢已经结婚了。即系总之好彩都结咗婚啦。嗰时我就系哇，个个带出嚟嘅时候，哇咁嘅样嘅，同埋就对佢亦都唔好嘅。咁如果你系揾一个对你唔好嘅，你揾个靓仔啲噶。 佢中意佢乜嘢？佢中意佢乜嘢？ 好难讲嘅， 佢自己知唔知？ 唔知。佢就觉得自己应该系冇乜人会中意嘅。即系总之你就系你对我好少少。 但嗰女仔好丑样 嘅。佢唔丑噶，就系咁你先觉得。奇啊嘛，哦、我就咁咯，同大家就商量一下啫。 好 啦，咁、其实咧就会讲下，从你嘅生活日子度咧系了解你咧比较容易被乜嘢人所吸引嘅，系啦。所以头先就想问一问你哋去对比一下，即系究竟佢准唔准咧？咁好啦，咁我知道啦，马拉兹就系27号，系啦， 唔使讲月份， 唔使讲月份，讲日期，日期啫。咁阿 Michael 就系17号， 我17， 我就系9号。咁佢就咧有分五个，唔止啊，有好多个唔同嘅 cat 噶吓。咁你就睇下啦。首先第一个就系如果你系出生于1号、10号、19、28。 唔系六合彩啊，咁啊容易被自己年长有见识或者系某方面有住亮眼成绩嘅人吸引，透过崇拜嘅感觉产生出爱意。你希望个伴侣系一个咧让你感到自豪嘅人咯， 不论男女系咪？ 不论男女系嘛？好啦，咁而另外就系二号、十一、二十、廿九号出生嘅人，有冇身边嘅朋友系呢啲日子嘅？你嘅性格比较柔弱，系容易咧产生不安全感，所以咧你好容易俾能够保护你嘅人而吸引，让你感到咧就系安心同埋被保护噶。跟住啦，三号、十二号、廿一同埋三十号出生嘅朋友啦，你嘅性格通常都系开朗嘅，好似冇乜烦恼，但系其实内心咧系收藏咗有好多唔同嘅情绪。一个简单嘅人咧系容易吸引你，让对方咧能够同你坦诚相对。你会唔会中意太简单嘅？ 简单都 OK， 简单都 OK 系 啊， 唔使咁复杂，唔使你估我估你。 简单到咩都唔识，咁你中唔中意啊？我又唔系好掂啊呢啲。好啦，四号、十三、二十二同埋三十一号出生嘅人啦，你容易系被条件较好嘅人吸引嘅，特别喜欢浪漫童话式嘅感觉。一次太平凡嘅人咧，好难让你动心，往往系要满足特定嘅条件咧，先至能够打动到你嘅心嘅。太浪漫嘅人我系顶唔顺嘅。好啦，跟住就系五号、十四号同埋廿三号出生嘅人啦。啊，仲未中我哋？ 未啊！ 特别中意咧就喺生活之中咧寻找唔同嘅乐趣，因此你容易被有趣又积极嘅人吸引。而同一个挑战新事物咧，有住源源不绝嘅热情咧，你就最中意呢啲男女嘅啦。好啦，去到六号、十五同埋二十四号出世嘅人咧，有住关怀别人嘅心，好容易被性格有啲务实嘅人咧吸引住嘅。同时咧，对方嘅某方面又特别认真，咁样就会激发起你嘅保护欲噶啦。 准啊！ 咦，你又 我太太就六号。我 系 好务实噶嘛， 佢好关怀别人噶，不过 系、哦、 啊，系 啊,、 哦、啊， 容易被性格有啲务实嘅人咪、 啊、 就 系、 是、你咯，佢吸引你咯， 乌龙龙啊， 准啊准啊，哎呀你唔出声你真系衰嘅啫，好 啦，讲啦， 跟住七号、十六号同埋二十五号出生嘅人系非常聪明嘅人，能够睇透别人嘅心，因此你好容易被神秘带住黑暗面嘅人吸引住，希望能够咧就辅助佢同帮助佢嘅、嗯。好啦，即啲出啦 ，Michael 听住，八号、十七号同埋二十六号出生嘅人啦、 哦， 你系一个积极能干嘅人，别、 嗯、 人嘅眼中咧，其实咧你都有啲强悍噶，即系其实有时佢都有啲大哥啊嘅性格噶吓、 嗯， 但系咧其实咧个心底咧系非常之纯真嘅，因此咧被你更强势嘅人咧就好容易吸引嘅。系、 嗯、 啦，渴望对方能够主导一切，系咪啊？ 佢心底纯真， 唔得嘅咩？ 我觉得系咯， 唔得嘅咩？ 唔系我一个问号啫，然后一个感叹号。 心底里面啊，即系其实佢冇乜嘢嘅。好啦，咁最后咧就系九号、十八号同埋二十七号出生嘅人啦、 啊。 你都有份，我都系吓。你系一个和平主义者， 听到未啊？ 讨厌一切烦，我都系啊。 认咩认咩？ 系都要人劳气。讨厌一切麻烦嘅事，咪就系咯呢啲。所以咧，你系会被带住相同特质嘅人吸引。两、 嗯、 个人安稳嘅相处。 咦？咁你 两 个吸引大家？ 系啊，我哋系啊。 你两个 吸 引， 系啊，吸引住。总之有啲嘢就插佢咯，咁就有住包容嘅心嘅、嗯， 知唔知啊？ Yeah! 知道，记实晒啦。 OK，Hello，、okay. 我系泰劲乐队嘅 Patrick 雷友辉。咩先至系一个快活人？我觉得好简单嘅啫，只要一个人冇病冇痛，健健康康，又可以同佢最爱嘅屋企人食下饭，倾下偈，咁就已经系最快活啦。不过最风骚快活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一点嘅风骚快活日啦！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日。 好，今日嘅天气咧就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稍后咧渐转多云，几阵嘅骤雨同埋雷暴嘅，咁呢几日呢啲雨都几密嗬，同埋黄雨添啊，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未来数天有骤雨有雷暴，明日雨势有时颇大，本周中后期咧骤雨减少。嗱，虽然咧话天气唔好啦，咁但我今日听新闻咧话美国有啲地方咧打风啦， 四级飓风啊， 系啊，直情要走啊，即系啲人要执埋啲细软啊，加埋屋企人啊，全部成个小镇要走人啊，咁你谂下，其实人哋嗰啲咪仲彷徨系咪先？打风要离开个屋企嘅直情。 咁所以我哋少少事咧，咁相信都系身在福中嘅， 系啦，要惜福， 要惜福啦吓。翻嚟咧就会今日嘅片段人 间，好紧张啊， 冇错， 今日嘅古仔真系非常之好听，做乜嘢啫你？ 我开心咯， 开心，梗系开心啦，听风骚犯人几时咁开心噶嘛？ 好， 咁啊先睇咧呢个十二点半嘅新闻同埋财经消息啊，然之后翻嚟咧最后个半小时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咧就会有风骚犯人今日嘅片段人间， 好 行开啦， 嗯。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表示，菲律宾当地的疫情严重，恢复外佣来港要好小心。如果一下子好多外佣来港，一旦有多宗确诊，触发熔断机制，外佣就完全不能来港。对于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表示，会朝全民接种方向推展疫苗接种，亦不能排除将来可能要求处所施加限制，以接种疫苗人士先可以进入。何柏良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涉及措施是否符合比例，除了考虑不接种疫苗人士的影响，亦要考虑整体市民的利益。如果室内高风险的场所人流多而空气不流通，涉及除低口罩等等，这个方向值得市民考虑，政府亦要拿捏得准确。民主党建议政府加码发放消费券，经济及工商政策发言人陈宝明认为，消费券分期发放，市民短时间就用完，质疑只能短暂提振经济，建议政府再派发5000元消费券，又认为即使消费券加码，涉及的公帑开支相信亦都不及其他基建项目，例如明日大屿。民主党福利政策副发言人苏日恒表示，有长者不知道申请消费券的详情，建议政府给未有力申请消费券的市民保领，亦建议容许长者直接领取现金。另外被问到对参加年底立法会选举的意愿，以及对民主党副主席李永达离开香港的看法，苏日恒说今天只是集中回应消费券事宜。中大医学院研究发现，在新型肺炎疫情期间，本港学童近视发病率是疫情前 2.5 倍，出现近视爆发式增长。中大医学院眼科及视觉科学学系在前年12月至到去年1月招募709名6岁至8岁儿童，跟进他们的情况8个月，涵盖疫情爆发、学校停课和社交活动受限期间的数据，对比过千名同年龄层儿童在疫情前过去3年的数据，发现学童近视发病率是疫情前的 2.5 倍，估计他们每年近视加深80度是疫情前的近2倍。副教授任卓星表示，研究结果和学童进行户外活动时间显著减少，以及近距离工作时数增加有关，建议学童每日花2小时或者每星期14小时接触户外环境，同时要养成健康使用电子产品的习惯，适时让眼睛充分休息。国际原子能机构发表年报说，北韩宁边核设施内五兆瓦核反应堆上个月起出现排放冷却水等重启迹象。报告指出，五兆瓦核反应堆是北韩制造核武器的核心设施，平壤可以通过这个反应堆附近的放射化学研究所处理已经使用的核燃料，提炼核武原料筆。报告又说，宁边设施在今年2月中旬至7月初已经出现提炼筆的迹象。北韓在2009年驅逐國際原子能機構的觀察員後，繼續核武計劃並恢復核試，最後一次核試是在2017年。國際原子能機構其後主動透過衛星影像遠距離觀察北韓的核活動。在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下午以及今晚天氣預測，下午部分時間有陽光和炎熱，稍後漸轉多雲，有幾陣驟雨和雷暴，吹和緩偏東風，展望未來一兩日有驟雨和雷暴。明天雨势有时颇大，今个星期中后期骤雨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495点，升88点，成交金额760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34点，升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71点，升34点。跟着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60.4跌6蚊，阿里巴巴157.9升2蚊，比亚迪股份259.4跌3蚊，美团225.8升8毫。吉利汽车26.95升1.15，药明生物119.9升3.9，快手76.65升5.2，恒生中国企业91.7升6仙，友邦保险93.75跌0.5。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汇价：港元7.788，日元109.77，瑞士法郎0.911，加元1.262，人民币6.468。英镑对美元1.377，欧元对美元1.181，澳元对美元0.731，新西兰元对美元0.701。日经平均指数报27,743点，升102点。港金现价报16,870蚊，升1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5.81美元，卖出1,816.3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完成接种新冠疫苗，达至群体免疫后，我希望第时由外地翻嚟，可以直接翻屋企，一家人好安全咁去院舍探爷爷嫲嫲，喺室内做运动都冇限制。成班老友又可以聚旧，放假可以冲出香港去旅行，可以回复正常生活，仲有咁多奖赏同优惠，全城启动，快啲打疫苗啦 ！Hello， 大家好，我系伍咏薇伍姑娘。我觉得最丰收最快活嘅时刻咧，就系、是、当拍摄完十几二十个钟头之后，翻到屋企冲完嘅靓凉。洗完个靓头之后呢，就即刻呢干干净净坐在张饭台前面，冻高隻脚食住我最喜欢的卤水鸭舌、卤水豆腐同埋一根菜心。呢、这个 moment 喺呢几年里面呢，系我最丰收最快活嘅时刻，同埋每晚最期待嘅时刻，真係好丰收㗎。 知你丰收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10点到下昼1点，丰收快活人。 一提到未来啊，我想过无数可能，会跨山也追风，冲撞一段段旅程，吻脸小孩长成可靠的大人。我没想过有一天戎装一身，我仰望的蓝天归属于我的灵魂，我双手的长剑筑起坚固的家盾。午夜时分，总要有人守着灯，谈起牺牲是荣耀回归了青春。向前冲，我可以上光荣，我仰望的蓝天，它点亮。 片段人间，梦一场。 点啊，老婆，攰唔攰啊？ 唔准叫老婆住啊！后日先行礼，我未系你老婆啊！ 哎呀，后日行礼，而家唔叫得啊？是不是那么严谨 都说不准叫老婆了，不准叫、啊、 我是都要叫、啊哎、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 整个大细路这样、啊、我真的怕、啊、第时你会惹过我们的仔仔、啊、 都有可能的、哎、不过即不是仔仔、啊、女女不得咩？第一个是仔的咩？是不是 第时先算啦、啊、你呀、啊、望着前面条马路专心揸车啦。 哎呀，呢条路我行过几千次啦，我排零都成几年啦，信唔信我眯埋眼揸车俾你睇？我眯埋眼，眯埋眼，眯埋眼吓！ 唔好啦，你唔好玩啦，你玩啲咁嘅嘢好危险噶、 哎。老婆啊，今晚呢，不如你唔好翻去啦，嚟我度过夜啊。 后日行礼啊，阿妈话听日咧，我哋听日唔可以见噶，如果唔系，会行衰运噶。 老人家啲迷信嘢，好心你唔好信啦，听咪算咯。 冇话信唔信噶，哎呀，费事佢饿啦。过咗后日啊，我哋就可以日日都见啦，唔争在一两日啦。 咁又系，哎呀，不如咁啦，我揸住车先啦、嗯，你俾我食一啖啦，我空过嚟吓。 唔好啦，你专心揸车啊！ 唔紧要啦，一啖啫嘛，嚟啦、 啊。你小心啊！ 老婆，做咩 B B 扭计啊？做咩咁曳曳啊？吓、啊，做咩事啊？ 可能琴晚瞓得唔好啩？会唔会系俾呢啲鼻寒嘈亲啊？ 唔系啩？我啲鼻寒冇咁大声系嘛？喂，如果系嘅，你都会瞓唔着啦，点会净系嘈到佢啫？ 我又点同呢？我嫁咗你两年啦，习惯晒啦。不过其实我都系瞓得唔系咁好，我成日惊扎亲 B B 啊。 梗系啦，嗱我。Day one 我已经话唔好同 B B 一齐瞓，但系会扎亲佢噶嘛。咁啦，晏啲我哋揀张 B B 床啦。 是但咯。诶，你今日点啊？公司有冇啲咩嘢咁啊？ 冇乜嘢啊，咪又系咁，一切顺利啊。 讲真啦，我哋真系算系几好彩啊，嗬！你开咗呢间公司之后，生意一直都咁好又咁稳定，我哋嘅 B B 又咁可爱， 系咯，嗬，几靓啊！诶，咁不如生多一个啊！ 你鬼马啊！你咁快要生多个 咩啫？ 你系咪帮手凑先？ 帮梗系帮啦，叫得你生多个，梗系帮啦。我咁锡我老婆，咁锡 B B， 点会唔帮啫？嗱，咁我当你应承生多个噶啦，俾我噶啦吓。 喂喂喂，喂喂啊！再想下先啦，凑仔好攰噶。 哎哟，几攰啫，其实， 做咩？点 解？我好似好晕咁嘅，天旋地转。 你做乜嘢啊？你 好晕 啊？舒服啊？ 哎呀， 阿文啊，你见点啊，阿文？ 王生，你听唔听到我讲嘢啊？王生， 呢度系边度啊？ 我呢度系医院，我系张医生，系负责你个 case 嘅主诊医生。 点解会喺度嘅？发生咩事啊？ 嗱，你听我讲吓，晕之前嘅嘢，你系咪完全唔记得晒啊？ 我记得， 记得， 我同我老婆。倾倾下计，啊！佢当时凑住 B B， 跟住我觉得好晕，咁啊晕咗咯。 老婆 ，B B， 王生，恐怕你嘅记忆唔系好正确、啊。嗱、啊，我讲你听，你已经瞓咗张床咧十年噶啦、啊，你根本未结婚，当然更加冇可能有 B B 啦。 你搞错啦！我同我老婆结咗婚两年，半年前有咗个 B B， 我有个幸福嘅屋企。医生啊，我自己嘅嘢点会记错得噶？ 王生，嗱，你听我讲啊，我只可以咁样解释俾你听。 十年前你发生了一宗很严重的交通意外，由于撞伤个脑，你之后呢一直陷入了昏迷的状态。而在这段的期间，你脑里面呢可能有一些自发性的活动进行紧。 即是什么 嗱，我咁讲咧，即系好似我哋平时发梦咁样样，所有你见到嘅、听到嘅嘢咧，只系一啲响梦中、睡梦中所谂出嚟嘅影像、声音或者系体验，全部都唔系真实嘅。 冇可能噶，冇可能啊！医生，我有咁开心嘅屋企，有个老婆，有个 B B， 过去两年咁开心，点会系假嘅啫？噶， 对唔住，虽然。现实好似好残酷，不过你只能够接受啊！是啊，话时话，我已经通知咗咧，当日车祸嗰阵时同你一齐入嚟嗰位女士，佢好彩啊，只系受咗轻伤，佢应该嚟紧嚟探你噶啦。 医生，我可以入嚟吗？ 啊，嗱，话时话，一讲佢就到啦。嗱，我唔阻你哋，你倾下偈先。可以啊，请入嚟啊。 唔该，医生。 你是 我是阿妹啊。 啊，你的样子跟之前很不同。 老了嘛，我知道。 不是，我意思是跟我梦里面见到的是你的样子很不同。 你在梦里面见到我？ 嗯，不单止，我们在梦里面过着很开心的屋企的生活，还有一个 BB。 阿文，好对不住， 冇，点解要讲对不住啫？虽然我们冇咗十年的时间，但我哋可以由头嚟过啊嘛，知唔知啊？ 太迟啦！ 吓、 啊，我五年前已经结咗婚，有两个小朋友啦。 吓、啊，结咗婚？ 对唔住，个个都话俾我听，话你唔会醒翻，叫我唔好再等。 我明白的，我不会怪你的。原来我晕了十年，十年有哪个会等？ Sorry， 我听一听电话。喂，妹啊，什么事啊？哦，家姐不给你吃朱古力，你不要哭着先啦。妈咪翻嘅啦吓 ，OK OK， 啊，好啦好啦，咁你睇住电视先啦吓，一阵见。我要走先啦，你休息下。 休息，我休息咗十年，我休息够晒。阿妹。你仲会唔会嚟睇我啊？ 我睇下点啦，因为 我明白，我明白，我明白，好啦，咁睇下点啦。 拜拜， 拜拜。 人生有时就好似梦一场，当你以为自己已经拥有幸福，可能下一秒钟幸福已经烟消云散。剩低嘅就只有无尽嘅回忆。 我们都曾经寂寞而给对方承诺，我们都因为折磨而厌倦了生活，只是这样的日子，同样的方式，还要多久？态度而接纳了对方，我们委屈了自己青春期的梦想，只是这样的日子还剩下多少已不重要。

小白鹤，两头金钟梦到醉，眼睛直，脖一耸，爬呀爬呀不说话。喝两好，该谁喝？百骑马跟谁喝？跟我喝，喝就喝，喝酒从来不喝。 四米四粒，你顶帽啊，七小跳，八皮九公长，玩晒佢。